早晨啊，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啦吓，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吓，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咁啊眨下眼啊，都已经咧就系嚟到啊吓，2022年嘅11月24日，农历啊11月初一，哎呀11月啦，农历都11月啦，咁啊所以咧时间飞逝得相当之快，咁啊最紧要咧大家就吓把握你哋自己嘅时间。啊、做好每一天的工作呢些都是重要的、嗯如果大家喜欢看波的应下节、啊、这些的其实又没什么所谓的、嗯、最重要的就是找到这些自己开心的方法、嗯、令到自己、每一天呢都可以过得快乐的、嗯、直播室里面呢都有白健和小白啦陪着各位听众、嗯、一起呢去到、啊、今天开始的工作外、啊、面22度的气温相对湿度呢就是 93%咁啊，見到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方面咧，就屬於3，咁啊低水平嚟嘅，咁所以咧都係屬於天氣唔錯噶嚇，唔錯嘅一個早上嚟嘅。 晨光每日一格。 如果中意好似我咁样睇下波嘅话咧，咁啊都应该知道啦。啊，我自己咧，有两队球队咧都心水嘅。啊，第一咧就跟呢个游戏商咧就谂下啦，会唔会阿根廷会攞冠军咧咁样？咁啊，另外亦都会啊捧下啲亚洲球队、哦。咁我想下咗咧就系日本队去到支持下佢啦，睇下佢哋会唔会做到好嘅成绩啦。咁啊，寻日咧都出现奇迹啊吓，直头咧好似梦一般。击败了这个曾经四度呢就夺得世界杯冠军的德国啊。亦都呢就用一个反胜，反胜呢个那个热情呢会更加强劲。即是证明班球员呢就没发梦啦，他们反而呢就都是梦，不过呢就不是发梦的梦，是追逐紧自己那个的梦想。见到他们呢就没有放弃，无论是领队啊定还是球员呢个个都没有放弃的。一有机会呢都把握啊，尽量把握得到，咁啊又俾佢哋咧，咁当然你话实力啊、运气啊各方面咧都要兼备，先至可以做到呢一个反胜嘅成绩嘅。咁虽然话就话德国队防守有啲空位漏洞，咁但系始终咧人哋都系德国队、哦，都真系强队嚟噶嘛。而喺入边咧攞到一分咧，其实都相当之难得嘅。咁今日嘅你，如果都系碰巧吓、啊，好似咧就系啲球队咁样啊，面对住一个逆境波嘅时候，你又会唔会咧做足充分嘅准备，灵活嘅调动自己嘅一切，做好之后啊，等待呢一个美满嘅结局，后来追翻上嚟俾你呢？ 一首歌嚟自梦中人，佢系古巨基啊。22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95%嘅早上，你哋好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根据传媒的引述翻啦，咁啊话到咧喺有啲审计报告嘅，咁啊讲到露宿者嘅问题，啊登记露宿者嘅人数九年之间咧就急升2.6倍，咁啊由2013年3月底嘅595人啦，上升咧就去到今年嘅3月底嘅时间咧就1564个人嘅，咁啊当中咧50岁或者以上嘅露宿者人数啦，更加就由323人上升到咧就1070人添，啊增幅咧其实都去到3.3倍噶。咁啊，审计处咧就社署啊，为露宿者提供社会福利支援嘅服务咧，呢一方面咧就进行咗好多嘅审查。咁啊，发现咧获社署提供津贴嘅三间嘅机构服务队啦，所涵盖嘅露宿者人数总和啊，不足咧就系全港登记露宿者人数嘅一半。啊，男女登记露宿者嘅人均资助宿位数目亦都有下降。咁啊，呢个报告亦都指出啊，咁啊露宿者嘅资料系统啊，统计数字咧就未反映实际嘅人数。啊，社署现时就向三间嘅机构，咁啊都有唔同嘅名称嘅。咁啊，佢哋就指出啦，留意到截至到今年三月底啦，咁啊佢哋嗰个嘅服务嘅人数啊吓，咁啊亦都咧就系有啲不一样喺度噶。啊，个别服务机构2021-22年度服务量标准嘅拟定水平啊，同所属地区嘅登记露宿者人数咧就系唔相称。例如咧就有805名登记露宿者嘅市区咁样啦，举例。咁啊，拟定嘅接触露宿者人数咧就系165人嘅，咁占该区登记露宿者20%。咁啊，而 A 区就系有149名登记露宿者啦，咁啊，但系有关人数咧就系112人，咁啊已经占咗区内露宿者嘅75%。我哋都指出，各个地区嘅资助宿位数目咧，同呢一个登记露宿者人数唔相称，咁呢啲都系问题嘅。啊，佢哋有建议噶，咁啊社署咧就检视资助露宿者嘅一啲叫做佢哋嘅供应量啦，并且采取咧就适当嘅跟进行动。咁社署咧就希望佢哋都考虑啦，就要求机构定期咧就汇报男资助宿位同埋女资助宿位各个嘅使用率啊。另外，審計署都建議咧，就社署持續咧就檢視長期留宿嘅情況，尤其是咧就係涉及年老同埋有健康問題嘅留宿者，希望咧就可以協助到佢哋尋找一啲咧就叫長期嘅居所，為佢哋提供咧就適切嘅支援。希望呢啲嘅建議啦，咁啊亦都可以咧就係令到一啲無家者啊佢哋嘅生活咧，希望可以得到有一個明顯嘅改善。 再多一次的坚强，好吗？ 吗？但求抱着谁，抱着谁痛下，暴烈地为了你呐喊，连灵魂闪光都不怕，到处有压力很浪漫，明白吗？原来要经几次的火花。 一首作品嚟自泳儿啊 ，Little Fires Everywhere。 明白这是爱。就快消光了，消光了吗？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出面二十一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一句说话？地底成海，人低成王。大地放低姿态，咁啊，终于咧就系同水成为海。人放低姿态嘅话咧，先至会成才。有冇听过呢一个嘅道理呢？世间万物源于一个嘅低字，唔单止咧就系蕴含住深厚嘅底蕴，更加咧就系在人处世嘅至高境界嘅。好似喺好耐之前，有位国王佢好中意出门游玩，有一日迎面嚟来一个嘅乞丐，到到两旁嘅人都露出一个鄙视佢嘅表情。好似好嫌弃咁样，但系呢位乞丐咧就非常之有礼貌咁样向国王行礼，去到问好，以示尊敬。国王见到之后，即刻咧就落马，将头上面嘅一顶帽咧就送咗俾佢。身边嘅侍卫好唔明白，佢就问到啦：你系高高在上嘅一国之君，点解要向呢个乞丐行礼呢？国王就答到：路边嘅乞丐尚且知书识礼，更何况系一个国王呢？侍卫听到之后觉得好羞愧，他们明白到敬人者一定要是讲修养，境界越高的人姿态就会越低，从来都不会自视过高，谦虚去到待人地，才会明白到真心受人敬仰的一个道理。所以听完这个小小的故事之后，好多嘅表面上嘅拍马屁又好，虚伪都好，你又睇唔睇得出呢？真正和睦待人哋，先至能够得到人哋真心嘅钦佩同埋尊敬噶。身处越位，身处呢一个越在位越高嘅人啊，越要咧就系对自己嘅行为有更加高嘅标准。若果我傲慢自大嘅话咧，只系懂得虚伪。旁边的人呢都只会模仿，相反如果自己越是能够做得到谦虚踏实，待人有礼貌，身边也都可以凝聚一班相同的伙伴。所以今日这个小小故事就提醒我们，做人最紧要有底蕴。 谁人在背后推你，逼你别记住，轻松松。 一双眼神秘将我麻痹，结局要激动向你一亲，不需自卑。愁云密布就走啊走啊，伴你度假，谁人在背后推你逼你，别记住啊啊，请松松解苦困，风吹吹好好瞓，随潮直暖爬，快快咳线一起看绿归林，就放下走啊走啊，伴你度假。 六点半钟之前揾你呢首歌嘅，海边的阿豪，佢系洪家豪啊。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今天早上继续都有白拳佬陪住你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欧洲议会通过无约束力的决议，将俄罗斯定性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并且敦促欧盟成员国跟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欢迎欧洲议会的决定。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批评欧洲议会的做法，提议将欧洲议会宣布为白痴主义的资助者。通过决议之后，欧洲议会的网站遭到黑客攻击。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说，一个亲克里姆林宫的组织承认责任。他说议会的资讯科技专家正是应对并且保护相关系统。欧洲议会指控俄罗斯向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医院、学校和避难所等发动攻势打击，违反国际法。美国弗吉尼亚州一间超市发生枪击事件，一个超市经理射杀六人之后开枪自杀身亡，案中还有至少六个人受伤，其中一个人情况危殆。现场位于州内第二大城市切萨皮克一间沃尔玛超市，事发在当地星期二晚，当时正值感恩节前的购物繁忙时段。警方说相信枪手行凶之后开枪自杀，暂时不清楚行凶的动机。总统拜登发表声明，谴责是另一宗可怕毫无理性的攻击，又说美国更多家庭的感恩节餐桌旁将会出现空的座位。他还提到今年早前签署的枪支改革方案，但是强调远远不够，必须要采取更大行动。美国传媒报道，枪手31岁，他在休息室向员工开枪，当时超市的员工正是准备开会讨论储备货物的计划。体育消息，世界杯 E 组西班牙7-0大胜哥斯达黎加，费兰托利斯攻入两球。同组的日本爆冷2-1反胜德国，德国射入12码领先上半场。日本换边之后，由两个后备入替的球员分别建功，反败为胜。西班牙凭较佳得失球暂列榜首，同得3分的日本排第二，德国和哥斯达黎加分别排在第3和第4。在 F 组，比利时凭巴舒亚伊一战定江山，1-0击败加拿大。加拿大上半场射失12码，同组的克罗地亚和摩洛哥赛和1-1。比利时暂列榜首，克罗地亚和摩洛哥各得1分，加拿大暂时包尾。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仍然有几阵雨，下星期一和星期二天色好转，日间相当温暖。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我是泳儿，而家疫情虽然好严重，但是只要大家记得去接种新冠疫苗，既可以保障自己、屋企人同埋整个社会的健康，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十年如歌，人人广播。 咁我就做咗十几年导游嘅 CIBS 节目制作人黄敏一， 跨年代嘅音乐节目啦，就会写啲歌剧场版去代表我哋一个年代咯。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一个十年， 可以开咪自己监制自己构思一个节目，实现咗好多人嘅梦想咯。 CIBS 现正接受申请，成功申请会有制作费资助，即上 CIBS.RTHK.HK。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6点36分嘅时间，出面呢今日朝头早感觉都有少少凉意啦，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 94%。打电话俾钟哥先，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小白。 欸、做咩把声咁样嘅？有啲玄机喎。 我等你高兴喎、 啊。係啊，我都好高兴啊，你知道我昨晚瞓得好差啊。 啊昨晚瞓得好差。 係啊， 你都瞓得好，因为你应该呢你一系冇瞓。一系咧，你就瞓得好冧先啱。 我瞓得唔冧啊？ 点解啊？ 因为咧，其实我都成十二点几先瞓啦，跟住咧，其实系啦，其实三点几咧，即系我已经扎咗起身啦。 哦， 我怀疑我十二点几先瞓啦，其实因为我估啦，咁 嗯， 我觉得咧都相当之兴奋，因为有亚洲球队做到咁好嘅成绩、啊。嗯 所以话呢个世界，唔系唔好话呢个世界系，应该话咧世界杯开来呢两三日咧。好励志啊！ 系啊， 志咧， 即系无论系沙特阿拉伯啦，定还是寻日夜晚日本队嗰场波咧、都系反胜啊！ 系啊， 同埋仲要咧，系俾、 啊、 大家咧，即系我自己都系，我日本好多人都系，就会觉得都系鱼腩嚟噶啦！你今年嗰个布阵咁样，点知踢到好成绩咧，真系，唉，好啊，好振奋啊！ 首先咧，我相信今日日本系唔会放假先嘅，即系同其他地系唔同嘅。 我觉得呢个咧，佢哋就唔系好啱咯。既然都 系 即系日本历史足球历史上啊吓，咁、其中一场咧最大嘅胜仗，哇！我觉得梗系要铺天盖地啦。 咁、除咗呢一个即系叫做传统，即系一般嚟讲啊，唔好话传统啊，一般嚟讲嘅弱队赢咗强队啊。咁即系除咗呢个例子之外咧， 亚洲一哥嘅佢都算系 亚洲一哥，但系喺世界舞台里边都好似系对上嗰次系咪同韩国嗰次合作嗰次先 系、哦、啊， 即系一齐搞世界杯。 日韩世界杯嗰次就南韩就攞咗第四啦，咁啊， 先知 系啦， 啊先至有亚洲球队可以即系咁标炳咁样。 冇错，系 咁另一个我觉得热血或者叫做哇真系好励志嘅地方就系琴日入球嗰两个。是后备球员嚟嘅， 系啊， 仲要下半场补入嚟。 系啊，虽然即系开头咧，其实日本队有一个入波嘅，咁嗰个入波就判咗越位啦， 系冇考啊嘛， 冇办法啦咁样。 咁系啊，咁琴日咧，你谂下，如果你系一个球员，咁你一路入即系入咗国家队已经好劲啦， 系啊系啊， 咁但系唔好意思，你唔系正选，你系后备，都唔紧要啊，一路你坐喺场嗰度。 上半場有冇機會出？ 嗯， 冇。 嗯， 斷股你應該下半場出嘅成數唔係太高啊嘛。 嗯， 咁但係你換咗，哦唔係、哦，下半場俾你入去踢、哦。 嗯， 跟住你仲入球、哦。 係啊。 呢個都係咩啊？係日劇橋段嚟㗎。 日劇橋段啊，咁當然啦，就算喺後備席嘅時候咧，其實領隊咧都會不斷同佢哋講我哋嘅戰術點樣部署。嗱，如果我派你上去嘅時候，你而家嘅工作咧就係係點樣走位啊？咁因為走位咧，每個球員嘅走位嘅方法咧又不一樣嘅，所以呢、這個即係都要咁講，領隊其實都應記一功啊！呢、這個 嗯，咁但係今次即係當然啦。琴日都可能會有啲人成隻眼鏡啦， 係啊。 咁但係你等呢啲譬如沙地啊或者日本隊高興之餘，你都要諗下，喂，咁而家究竟阿根廷同德國佢哋出線下一場點樣踢啦？ 係 嗱、啊，因為兩隊咧都唔可以輸㗎。 係啊， 你諗下嗰隔離嗰隊仲要係咁樣喎、啊，而家即係咁樣嘅比數嚟講、 啊、 如果佢哋輸嘅打和咧。都有機會早啲翻屋企嘅， 打和都好問水啊！即係而家變咗，因為已經輸咗一場啊嘛。而家你仲見到兩組入邊咧，榜首都係亞洲球隊啊！你諗下幾開心啊！ 係啊，咁同埋咧，如果下一場佢哋嗱，你就真係佢哋真係要，如果佢哋啊，如果佢哋真係唔想早啲翻屋企嘅話咧， 嚇、 啊，咁之後下一場佢哋要搏老命踢啦。 嗯， 咁就嗰場波。又可能會好好睇喎， 係啦，冇錯，即係正如下一場波，如果係德國對西班牙嘅，咁西班牙都有啲傳媒甚至乎血洗啦，血洗7-0咁樣，咁當然係犀利啦。但係其實本身咧如果你睇翻就我純粹依照世界排名睇嘅話咧，其實西班牙同德國咧大家都係差不多嘅，咁兩隊啦，西班牙就已經。坐定粒六有，即系点都喺小组嗰度有三分啦。咁啊，德国就零分，系啦，零分啦。咁而家德国咧就一定会系起势咁，系咁喺度攻啊，狂攻啊，要入波啊。 系啊， 咁啊，好好睇嘅场波。 系啊，嗱，所以咧，下一场对住德国或者对住阿根廷嗰一队咧，佢哋又要小心啲。 系啊， 又真系唔知点踢。你摆明佢哋就要系即系一定要赢。 系啦， 咁你对住呢啲一定要赢嘅球队，仲要系强队，咁你又真系唔知点踢嘅，所以下一场阿根廷同埋德国嗰一场咧，嗰两场咧，我又觉得应该又会系好热血嘅， 系啊，啊估唔到咧，即系突然之间两队嘅亚洲球队打到咁好嘅成绩啊，可以令到佢嗰、那个即系小组啊。佢嗰個競爭咧，真係白熱化咗好多，係即刻咧令到大家，都連埋嗰啲即係小組出線都好想睇啊！ 不過即係就算呢個沙地同埋日本攞咗三分喺手咧，都下一場都要穩陣啲。 係啦， 即係當然如果贏埋就好穩陣啲， 贏埋就肯定出線，即係贏兩場就肯定出線㗎啦。 出線啦，但係如果佢打和嘅話咧，都有啲問邊㗎嘛。 嚇， 即係都唔知點㗎嘛。咁但係咧，所以下一場。沙地同埋日本又系好好睇嘅，因为如果佢哋想稳阵咧，赢埋咯，赢埋第三场佢哋就可以即系睇战略噶咯。 佢哋都有数得计嘅，例如佢哋而家赢咗一场啦，跟住咧就和波和两场咧，其实佢哋又系你计翻即系另外啲对手都和波啦，咁佢哋又系可以出线嘅，即系唔可以首名出线咧，都肯定系次名出线嘅。 因为佢哋如果计咧，即系我唔知啲教练点样计啊嘛。如果你首名对次名嘅话，佢又要计一计，喂，隔离组如果系边队边队又点样咧？即系佢哋又会咁样谂，应该赢定和啊，定点样啊嘛？佢哋又会计呢啲，希望唔好对到啲强队先噶嘛。 系啊系啊，如果好睇啊，所以今届嘅世界杯咧，比我想象之中突然之间，即系初开头大家都会觉得哇，个又去咗而家十一月份先至踢啊，好多不明朗嘅因素啊咁样。咁但系去到而家。發覺咧，話個賽程各樣嘢都真係開始入肉喎，咁快就入咗肉咯。 係啊，所以今日咧，我相信喺坊間你行出街之後咧，應該60%以上嘅話題你聽到嘅，應該都話。日本都琴日赢咗，估唔到我赢咗德国咁样， 估唔到啊！我都谂住今日夜晚咧食翻餐日本餐。 哦，喂，我仲以为你话 一下， 除咗日本餐之前。今日餐早餐， 梗系要啦。但系譬如沙特阿拉伯咧，我真系对佢其实认识就唔深，因 因为佢其实好成功，即系一样嘢咧，就系报咗呢个越位陷阱啊嘛。咁啊，令到即系大家眼前一亮，即系其实唔系好多嘅球队咧，佢哋打越位陷阱系打得好出色。咁但系沙特阿拉伯咧，其实佢真系激活咗呢个越位陷阱，咁令到佢哋可以喺对阿根廷都竟然间有三分落袋嘅，即系佢积分榜嗰度。咁所以咧，即系如果你话要庆祝沙特阿拉伯咧，我突然间谂翻起，譬如日本餐、韩国餐咁样，我哋都知食咩啊？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唔知食咩咧？ 阿拉伯餐咯。 食咩咧？系咪食羊肉啊？系咪？研究一下先。 不过琴日唔系琴日啦，即系沙地嗰场赢咗咧。咁其实咧，如果下一次再有女朋友问自己咩叫做越位 你就可以将嗰场波播一次俾佢睇。 系、 啊，嗱呢个咧就一个版啦。嗱，咁啊就叫做越位啦。咁 系 或者咧就攞翻以前足球小将啊，三杉纯对呢个就武藏队对南国队 睇多次。 嗰度咧，卢比道叔叔都有详细解说咩叫越位陷阱。 所以咧。即系我谂，呢两场波之后咧，大家都会觉得，今次嘅世界杯，大家可以不妨净系喺呢一个初赛啊，都可以睇多几场。 系啊， 即系睇下啲情况点样。 最紧要咧，就赢咗波嘅亚洲球队咧，就继续咧有多啲唔同嘅板斧，即系令到啲其他嘅国家队就觉得，喂，原来打法有好多种、啊。 嗱、我又唔想乌鸦口啊，我有少少忧虑。如果就系咁样落去。今年世界杯入到不如八强咧，会唔会全部都系一啲比较陌生啲喺八强嘅球队？ 日本对沙特阿拉伯不是梦啊！ 好啊，翻嚟再讲。 好，翻嚟再讲，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九点半钟，梁荣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时间来到早上6点46分的时候了，跟各位听众就望一望最新的天气预测先。多云有几阵雨，最高的气温大概24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雨，下个星期一以及星期二天色就会好转了。日间相当温暖，这样讲到现在室外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就95%。咁啊，头先话到日间相当温暖啦，咁啊系，都会去到23至到28度嘅。不过温暖过后咧，星期一、星期二就温暖啦，去到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咧，咁啊气温咧就会下降啦，甚至乎咧去到星期五，下个星期五嘅12月2日咧，暂时咧天文台嗰个温度预测就系14度至到18度嘅。咁啊，到时大家又做好准备啦。这个时间咁啊，有我哋职场 KOL 系列。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咁我哋电话侧边打咗俾阿海咯。早晨，阿海。 早晨，小柏。 上个星期咧就话我哋可以讲下啲蜜啊，同啲靴嘅配搭啊嘛，系嘛？咁啊，都系靓嘅。喂，不过咧咁啊，蜜同靴咧，我啊觉得可以即系再慢慢讲啊。咁但系而家庆合嘅咩啊？今日世界杯啊嘛，阿海。 喂，蜜同靴同世界杯嘅波衫啦。如果我哋讲世界杯，我梗系唔喺度同你讲波，因为我谂我哋讲十集都讲唔完啦。讲到个世界杯完，我哋都收唔到声噶啦，系咪先？ 系啊，系啊。 但蜜同靴同世界杯嘅波衫咧，我哋都可以轻轻楞到下嚟讲下先、啊。 都系、哦，咁其实咧，佢哋啲衫都有好多嘅亮点咧，俾到我哋欣赏。嗱、除咗系佢哋国家队嘅衫啦。本身球員咧，佢哋著嘅即係佢哋 波 boot 咯，係啊， 係啦，佢啲波 boot 咧，其實都有好多 design。喂，我發覺有好多球員中意咁樣著佢哋嗰對 boot 喎，就係買幾隻唔同顏色嘅，然後就左右兩邊唔同色，係啊，係啊，係咪即係潮流呢幾年就興曬咁樣啊？ 喂，嗱呢單嘢咧，即係講緊嘅波 boot 呢單嘢咧，我真係要同各位聽眾朋友講，波 boot 咧係唔可以著出街㗎嚇。 嚇係啊， 因為你波 boot 你係有釘㗎。係 啊， 你踢波，譬如你踢草場好，你踢旁身草都好，其實你嗰啲波 boot 係有釘㗎。 嗯。 咁嗰啲梯粒嗰啲釘咧，其實當你著喺你平時行嗰啲石屎地面咧、一來係咔咔聲啦。我真係試過咧搭鐵路嘅時候咧，喺香港啊，我搭西鐵嘅時候見過人哋咧著係著呢類波波，我唔知佢係因為佢踢波又唔記得帶對鞋嚟換啦，定還是佢好趕時間，佢真係著住一對波波出街咔咔聲，同埋我好驚佢跣死。即係呢單嘢天氣唔好，你波波咧你要型你要靚得嘅，你喺 真係踢波嗰陣時着， 落場嗰陣時 係、OK, 啊，落場踢真草踢仿真草桌嘅時候咧係 O K 嘅。咁、咧，我因為咧，我琴日咧，我見到有個女仔啊。佢真係咧著咗一件波衫，但因為咧佢外面再著咗件西裝啦，所以我就唔係好睇到咧究竟佢嗰件波衫係咩嚟嘅，咁就白色嘅，但我唔係好睇得清楚。佢著得好型嘅，佢係咧波衫啦，然後著咗一件少少 boyfriend cut 嘅西裝褸，著咗條短褲仔， 係 就係、是、襯襪仔同埋短褲。 哎呀，佢又都想著都係咯， 英華家母， 哇， 型到爆炸， 型啊！佢設立到世界盃嘅主題添。 Exactly， 然後佢嗰對襪咧，佢真係淨係露少少個襪頭出嚟嘅咋，咁啊著一對即係好似芥黃色咁樣嘅襪啦，咁然後著一對黑色 boot 啊，咁套西裝咯，好似係類似啲大地色、啫啫地色咁樣咯。咁、我覺得 mix and match 都嚟咧，你又隱約見到佢著咗波衫啦，又好喂知道佢係喂真係知道世界盃而家嚟緊了喎、好貼緊地喎、然後又著咗好 fashion 嗰種感覺咯，喂真係好想買佢即刻，喂真係攬住佢，好型啊！我覺得呢單 聽到我都想欣賞下佢喎，咁但係即係阿海又講啱咗喎，而家好多世界盃唔同嘅叫做國家隊啦，其實佢哋都有佢哋嘅制服噶嘛，佢哋嗰件 波 衫啊嘛，係啊啲波衫亮相啊，如果純粹想問一下咧，啲波衫就咁著出街咧，其實就香港就好奇怪嘅。其實就波衫咧就好容易當底衫咁就出街嘅，咁但係咧都有啲辦法，即係可以即係我覺得襯下嘛，就我見到大部分人都唔襯，就咁就著出街嘅，有冇辦法即 係？係嘅， 都好睇身形㗎，海。 因為咧最近咧其實都有個潮流咧都興翻嘅，就叫做 broad core 嚇 嘅呢一個潮流。咁其實咧broad core 呢一個潮流叫做，咁其實咧佢嗰個串法就係 brokecore。咁其實 broke 呢一個字咧 ，broke 呢個字咧，即源於咧，即係好早六七十年代啦，即係我如果冇記錯，就係嗰啲咧點解會係其實就係嗰啲英國人啊，或者啲澳洲人咧，佢哋 broke 即係嗰個嗰種咁樣嘅文化而嚟。core 咧好明顯就係、譬如啲元素啦，我哋都用 core 呢個字去形容噶嘛。咁、將呢兩個字加埋，其實都可以成為咗一個時裝嘅形容詞噶喎、正正咧就係講緊嗰啲人咧，而家會著波衫，就玩翻啲復古嘅玩法啦、譬如你就係著一件波衫，可能真係就咁襯牛仔褲，襯、對嗰啲我哋嗰啲叫 daddy shoes 啊。即係好大頭、好復古嗰啲波鞋啊！即係唔係而家好收腳嗰一種，真係要玩翻嗰個 嗰啲 daddy shoes。係啦，嗰啲 daddy shoes 嘅波鞋。就落去睇波， 哦， 都系一种风格嚟嘅噃。其实就系、女仔都玩得噶，其实都 系啊，女仔都有佢哋自己嘅风格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我譬如好似我咁样啦，我又想着得型啲，就咁着波衫嘅。咁但系我又冇办法衬，即系又衬到唔好咁大众化咧，可以即系型少少，好似你见到个女仔。眼前一亮嘅， 我好想埋去揽佢，即系你好想 系啦， 系咪？ 我都好想行街嘅时候，有啲女仔觉得哇，佢好有型，想过嚟揽我啊！ 哇，即系你冇嘢啦，咁我可以帮你谂谂办法嘅。嗱，你就日本队 fans 嘛？ 系系啊， 算唔算啊？ 算啦， 系咪啊？ 虽然今年我都觉得佢系鱼腩嚟噶啦，但系都照支持。 系，我觉得你中意嗰队波咧唔紧要嘅，照支持，等于好似我支持德国咁样，即系上一届咧濑晒嘢，唔紧要，今届继续支持。其实咧。日本隊咧，我覺得佢今屆嗰件波衫咧，你就咁著出嚟咧，唔使諗啦。我覺得都幾多人會嚟攬你噶啦。 係啊，佢落場版嗰件咧， 你下身襯得唔樣衰就得噶啦。我必須要提及，基本上日本隊件波衫咁靚仔，今年咁你其實你真係就咁牛仔褲啊，襯對波鞋已經搞掂啦。同埋咧，今屆日本隊嘅波衫，你中意佢乜嘢啊？ 佢哋件波衫咧。不嬲都係用嗰隻藍色咧，原來有個 color tone 叫 Samurai Blue 喎，唔知聽眾知唔知喎？即係叫武士藍喎。 武士藍 係啊，即係佢哋特登咧為咗佢哋件波衫去 tune 咗一隻嘅顏色出嚟，就一直沿用咁耐。 所以你講日本隊波衫嗰隻藍咧，其實你稍微認識足球，你已經知道係咩藍噶啦。 係啦，冇錯啦。 係咪啊？ 係啦，係啦。咁今屆嗰件嘅波衫咧，我都有見過佢少少解釋，我冇細睇啊，等阿海講啦。但係佢用咗種摺紙嘅 concept 咧，放咗入件波衫入邊。 是啊，我都好喜欢他今年的波衫，同埋我喜欢日本队的波衫咧，都喜欢埋佢哋成个 marketing 嗰个铺排嘅。佢哋咧点样去铺咧？佢就唔系话好多时咧，其实国家队嗰件波衫、世界杯波衫啦，佢哋点样铺排亮相咧？通常就会系都会系友谊赛咁啊，直接啦，或者可能佢有啲球衣嘅发布会，或者揾啲球星咁样就着咗出嚟， 系啦， 系啦，跟住可能系一啲硬照广告，或者系一啲 電視或者 YouTube 嘅廣告之類，咁就亮咗相啦嗰件波衫。日本嘅鋪排佢個 marketing 係做得好好，因為佢咧唔係我哋頭先講嗰啲形式亮相，佢係先喺咧日本漫畫嗰度亮相嘅。 哦，係啊， 係啊，所以咧你一見到佢件波衫咧，你唔係見到佢嘅真身，係喺漫畫度見到佢其實好早已經鋪排咗喺兩本嘅漫畫，分別咧一本叫做Blue Lock 啊。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啦，一本叫 Blue Lock 啦，另外一本咧叫做 Giant Killing 啊，巨人殺手 Giant Killing， 兩本漫畫嗰度咧係亮咗上先嘅。 哦， 係啊，然後咧係啊，所以佢就係結合咗啲漫畫嗰啲元素咧，慢慢咁樣滲出嚟嘅。咁、然後你頭先講咧，佢嗰件波衫後面嗰啲好暗暗嗰啲紋咧，如果我冇睇錯，應該係紙殼嚟噶。 係啊係啊，我都記得係摺紙嘅形式咧，去到做咗啲紋理出嚟啊。 係啊，所以咧，即係佢係透過用漫畫嘅形式去發布他們今年的波衫啦，然之後其實他們的發布會都滲入了很多漫畫的元素嘅，咁跟住就再在他們對不同的國家隊的友誼賽嗰度咧，就再亮相件波衫的新身先至亮相。我覺得他呢個鋪排做得很好，同埋好又有日本嗰個漫畫文化的元素擺在裏面咧，成件事我覺得很 complete 啊，好日本啊呢一件事。 係啊， 好就中意咗佢呢樣嘢咯。 好係佢哋嗰種嘅文化智慧嘅風格啊，呢個。 冇錯啊，冇錯啊。 咁啊，亮相之後咧，就當然受歡迎啦。咁啊，所以價錢又唔講，我覺得我本身我理身先，我冇買嘅。因為嫌貴， 佢哋係有行貨嘅，因為今年咧其實就有兩個牌子，即係主要兩大牌子嘅波衫咧就有行貨賣，咁另外一個牌子嘅波衫據聞好似得水貨啫，咁大家慢慢研究啦，因為我都呢幾年我都冇乜點買波衫，咁大家真係要買就去啲波衫鋪研究一下啦。 係啦，嗱咁啊，除咗日本隊之外，仲有冇其實邊一隊嘅國家隊嘅波衫都幾值得留意嘅咧？ 我自己今年會留意咧，就係一件極唔起眼嘅波衫。 誒、哎，係邊件？ 丹麥隊。 丹麥隊啊，佢亮相咗嘅咯噃。 亮咗啦，咁啊，之前對特尼西亞嗰場波大家摸和啦，0-0打和咁樣就完咗啦，咁樣都平平凡凡的。丹麥都係呢一種踢法啦。咁啊，特尼西亞本身應該非洲波嘅風格，大家都估到啦，即係跑啊，佢哋都會靠速度啊咁樣啦。咁結果都係0-0，場波就唔講啦。我講丹麥隊嗰一件波衫。 有咩亮點？ 這一場球其實他就主隊的，即我們叫第一波衫，通常他們會有三件波衫的。丹麥隊呢今年呢就是紅白黑，就是三件的波衫，他第一場最後一件紅色波衫，你會看到呢是低調到呢你幾乎連國家隊的個徽章都見不到的。 哦，是的，你說的又印象好像是這樣，不是比較蒙一點的嘛。 是啊，通常就左右手的臂，即手就位啦，如果你是嗰啲叫做聯賽啦，你可能就會落好多唔同嘅贊助商啦。咁國家隊嘅波衫就冇呢啲啦。咁佢通常一邊嘅臂章都係世界盃嗰個章，咁另外一邊應該係一啲 slogan， 即可能都係世界盃嗰啲 slogan 啦咁樣嘅啫。但係佢成件波衫係低調到一個點，咁係有意思嘅喎。無論佢係紅白黑三件波衫，佢係刻意地做咗，完全基本上你覺得好似冇設計咁樣。 咁原因係啲咩咧？ 原因就係咁啦，佢哋就係咧，因為都係一種嘅姿態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啦，世界盃當每一個嘅國家佢哋攞到個主辦權之後成為咗主辦國嘅時候咧，佢哋都要起球場噶嘛，因為你本身嗰個地方唔會話哇，我已經有幾個主場 ready 去做一啲咁大型嘅比賽，可能佢本身都係得一兩個大型嘅球場，然後就要起球場。起球場固之然你一定要人力物力，你要資源。咁卡塔爾咧喺佢哋咧建造球場嘅過程咧已經相當之多新聞噶啦。咁例如佢哋會請咗好多移民啦、外勞啦，所謂叫做外國外來嘅移民咧，去幫佢哋起球場。待遇大家可以想象不會好，然後也很多的意外發生，甚至乎有傷亡發生了。公布的數字已經是挺令人害怕的了，然後大家對那個數字也都真定假，大家都會有一個疑問。結果呢就是丹麥隊對這一件事呢他們很有 concern， 他們的想法就是說我們是支持世界盃，我們支持足球運動，但是我們對於即在這個主辦局在他們之前種種例如在球場所發生的事情呢，他們的態度就是表示不支持的。 哦，所以今次呢 所以就反映了在一件波衫上面，他們做了一件非常之低調的波衫，即 是一種姿態來。我自己就會覺得啊，如果即有時即你在你那件無論我們在時裝又好，即是你出街的時裝，或者甚至乎你在件波衫那裡你表達了一些 message， 我覺得都是 時裝嘅一部分嚟嘅，有陣時都會係、 所以咧就藉住呢件事，我哋了解到原來 fashion 咧係可以點樣喺入邊嘅構圖啊、想法啊、色調啊，甚至乎係一啲嘅鋪排，無論係日本隊佢將漫畫嘅元素、摺紙嘅元素放咗喺波衫入邊啦，丹麥隊佢哋對事件嘅一啲嘅態度啦，都真係用 fashion 咧去到呈現咗出嚟，咁所以都幾多亮點喎、 啊。 我哋今日咧傾咗好耐啊，我哋下個星期再同你講下波衫。 好啊，繼續傾啦。 好嘛 ，OK， 唔該曬，海，拜拜。 拜拜。 唔該曬，阿海。咁啊，21度嘅氣温啊，嚇咁啊，轉頭咧分道廣播噶咯。咁啊，普通話台方面咧會有葉月波音樂早點啦。咁啊，晨光第一線會繼續留翻喺香港電台第二台，咁啊陪住各位聽眾去到早上嘅十點鐘。我哋轉頭二台見。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每朝六點，我做緊乜嘢咧？準備四小時嘅節目內容，話你知天氣變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大家， 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我知道 啊！佢阿细佬咪成日听我哋噶， 系啊，梗系啦。 醒目啊，真系叻仔啊！ 佢成日听心机噶，我 吓醒目啊，叻仔啊！ 屎嚟噶！ 咁近距离见到咧，就突然间，哇！原来咁靓仔噶， 就系想你讲呢一句咯。 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飞健康康陪住你开心。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徒弟仔，你今日第一日开工，送条绳俾你保平安啦、 啊！多谢师傅啊！呢条绳咧系咪拜神求翻嚟噶？ 买翻嚟噶咋？用呢条工具挂绳，将你啲手提工具绑晒喺手腕或者安全带嗰度，咁你喺高空工作嗰阵就唔会跌咗啲工具落街，搞出意外啦！ 咁我一次过绑晒要用嘅工具先， 唔好咁急。听神咩现康康节目时段里面嘅二台话你知，学多啲点样安全使用工具挂绳啦！ 唉，难道青春是一种香手？我想返你以前揸推土机的日子。Kiva， 你公司系咪请人揸压实机啊？我 OK 喎、 啊。强哥系就系请紧人，不过你要有操作压实机嘅证书先得、啊。 乜唔同嘅负荷物移动机要有唔同嘅证书咩？ 梗系啦，大家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节目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负荷物移动机器危险多，考齐证书先至够稳妥。我系 Kiva 钟浩然。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各位听众，7:06嘅时间啦吓，出边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5%啊。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啦，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啊吓。咁啊，你啊食紧早餐嘅时候，我啊讲翻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俾你听先。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都系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都有进行射击练习嘅。咁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等我都即刻听下晨光交通天文台先。早晨 Didi。 早晨啊小白。 你好啊，今日朝头早嘅交通方面应该咦有少少毛毛雨喎、 啊哦。你真係叻啦。所以呢有撞车神都流流、哎、最唔鍾意听到嘅系咪呢， 真系同天气呢都几有关系 喎。天雨路滑呢其实真系危险好多㗎揸车。 对、嗯、囉，个挡风玻璃。 对 呀，挡风玻璃有阵时呢你个水撥下撥下可能啲水呢都仲有好多折射，因为啲水珠加埋块玻璃折射，有阵时啲影像有啲蒙蒙地， 系啊，所以就导致到个交通意外咯。嗱，平时咧朝朝早大埔公路出九龙咧，近和斜村嗰段咧都系塞车， 系啊系啊， 不过就唔会话系咁早嘅。咁而家咧，哇，受交通意外影响，所以车龙都几长噶，过晒马场啊，去到沙田嘅污水处理厂你都睇到咧， 系咯， 所以都几塞车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啊， 咁早就 大埔公路，你加上撞车咧，真系好难搞。 嗯， 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龙排到去沙田嘅污水处理厂噶，咁揸车朋友咧，一系改行其他道路咯，一系咧就系预翻多少少时间咯。如果唔系咧，就有排塞。 嗰、那个位咧，因为都几难搞、嗯，因为就算我行大埔旧路嘅话咧， 啊，正想讲大埔， 我落翻落去，其实都系会喺马场，嗯、即系由马场嗰度开始塞咯，点都系要。 由大埔公路行，你落翻去马场。如果你唔行，唔系喎，要出九龙直接可以出翻去以登华庭嗰个位都差唔多，一落去咪呈祥道咯。 哦，出九龙嘅话啦， 系啦，出九龙就 系 冇错。 系啦系啦，出九龙嘅话，咁如果我喺吐路港出去嘅，咁当然又继续塞啦，喺污水处理厂嗰度。咁但系如果我行大埔旧路，因为佢回旋处落翻落去，落翻落去，即系如果大家系需要落翻去嗰个位嘅话咧，咁都有机会吓有啲塞塞地。所以如果你话喺上水粉岭大埔出去嘅话咧。都有少少難以避免，因為除非你直頭行， 冇錯，直情出翻去九龍嘅就可以行大埔公路避過去咯。 係、啊、啦，大埔公路都有啲塞啊，我就話 會有少少嘅，但係一定好過而家。 係啦， 而家啲車湧曬喺度咧，停住一有意外一定好難搞啊。咁所以就揸車朋友自己選擇啦。總之你哋得個支持， 係 就係、是、大埔公路出九龍和斜村咧有意外啦， 自己安排個路程啦。 係啦，咁啊龍尾咧排到過曬馬場去到沙田污水處理廠嘅。咁、嗯、隧道方面啦，都係公主道過海去到康莊道橋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呢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果栏嘅。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 嗯，咁最主要都系留意翻啦，喺马场一带嗰度个沙田马场嗰边啦吓。 系啦， 咁啊个交通就比较上挤塞啦吓。 嗯，咁或者吓今朝早如果呢个时间诶赶住翻工嘅，听到嘅话可以佢转乘港铁啦。 系啊， 系啦，就唔使搭巴士塞车啦。 你就喺 个 都系吐露港，但系呢个火车嗰， 你望住人哋塞咯。 系啊，一句就搞掂晒。 系咁啊，都系讲句啦，自己选择啦。咁、我想问啦，小白，你有冇听过一个叫做小巴预约服务啊？ 我冇喎， 冇咧。其实都几个月嘅，我唔知道可能唔知几个月的。 政府嘅小巴定还是系 系，总之系小巴司机搞嘅。 哦， 系啊，咁点解咧？我点解要讲呢样嘢咧？就系、是、因为咧，有条九巴嘅路线234X 咧，唔知道你应该有冇搭过啦。234X 就系由荃湾嘅湾景花园去到尖沙咀东部啊。咁、其实咧呢一班车咧好多人搭嘅。 系 咁，因为我成日搭啊嘛。因为如果等得耐咧，一定嘅座位咧就冇晒，下层都要变咗系企位啊。所以我就唔系好明点解九巴咧就因为咧，琴日咧开始正式咧就缩班，缩班啊！咁缩班咧就系、 是，明明多人搭噶， 系啊！平时咧就喺度咧就提一提大家啦。平时咧就系等12至15分钟一班嘅，咁但系而家咧个巴士咧就系由朝头早嘅6点到晚上8点咧就15分钟一班，繁忙时间就当然系好啲啦，就12分钟一班啦。但系晚上8点钟之后咧就要成20分钟一班啊！ 哇！ 咁所以大家搭车真系要预翻多少少时间啊！依个九巴嘅234X 啊，缩咗班嘅，咁啊等成4个字，你谂下啦，啱啱见到架车走嘅话，你企喺度等4个字。其实都几耐喎， 耐啊， 4个字啊，大佬， 系啊， 咪系咯， 4个字， 咪系咯。 其实正常嚟讲，你荃湾出尖沙咀嗰个车程，我当你8个字啊， 唔得唔得， 一个钟， 一个钟头， 咁你4个字，其实你都已经出到去九龙嗰边啦。 系啊，所以其实荃湾咧，真系好多人，好多新嘅屋苑添啊，例如有海之恋啊、全城汇啊、影日湾咁样，所以我都唔明白点解佢哋要减班啦。不过小白唔紧要，我有好介绍，就 系、 是、呢一个咧小巴预约服务啦，因为我试过啊。咁点解咧？嗱，如果大家咧系受呢个缩班监视影响嘅朋友，班影響嘅朋友，我覺得講嘢好快，成日都講翻慢少少先。係 啊，慢翻啲。 係啦，咁啊縮班嘅朋友咧，咁唔緊要啊嚇。咁咧呢一個咧就係紅色嘅小巴咧，最好咧就係可以點啊？可以預約。 不過咧，呢、這個小巴咧就只係去到太子嘅港鐵站啦，就去唔到尖沙咀嘅。 哦， 係啦，咁但係呢個 即路程有少少分別啦。 係啦，但係即係例如好似我哋咁樣出去美孚或者去太子嘅，咁咪可以好方便咯。 嗯， 咁呢個預約小巴咧就真係打破咗呢個紅色傳統小巴嘅慣例喎。點解咧？因為佢哋咧就唔需要滿都照開車嘅， 係 仲係可以預約時間。咁你話係咪？咦，啱啱收到中交通消息，望下先。 好啊， 哦，好嘢，大埔公路清場啦。 哦，清場啦。 係啊，啱啱收到阿姑通知我，而家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啦，咁头先讲近住和斜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啊，咁啊而家清理好，相信都要一段时间车龙先消散嘅，咁、 嗯、 但起码有好消息啦，就系、是、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啊，咁啊揸车朋友留意翻啦，咁、 嗯、 继续讲翻头先嗰个小巴预约啦，佢又去唔到尖沙咀，只系去到太子嘅啫，咁但系 咁啊再转车咯，可以 冇所谓系啊，但起码可以舒缓到我哋好多时咧，由荃湾去美孚嘅好多都、 啊、 去美孚或者系去翻荔枝角长沙环咁样嘅， 系 咁样好啦。咁呢個巴士 number 咧，同大家講下，唔係巴士 number， 呢個小巴嘅 number 咧，就叫做 AN 一同埋 AN 二細 N 啊，唔係大 N mother 啊 ，AN 一同埋 AN 二路線啦，佢就會行青山公路嘅荃灣段啦，就包括係翠桃閣啊、麗城花園啊、全德花園啊、大涌道嘅福來村啊、長沙灣道嘅美孚同埋荔枝角道嘅星月居嘅。 嗯， 咁啊 AN 一咧去到深水埗咧就喺南昌街近鴨苗街嘅，佢二號線咧都係類似嘅，但係咧 A 二咧就可以去到太子嘅港鐵站。 嗯， 咁啊星期一至六啦，朝頭早六點二到晚上九點鐘，佢時間都好長。 係啊係啊係啊！ 星期日就晏少少開嘅，佢哋朝頭早嘅十點半到晚上嘅八點鐘。 晏好多喎。 係啊，晏啲可能星期日咧冇乜咁多人咧，咁早起身啦。咁但係咧 WhatsApp 預約啦，就俾個電話大家啦，6336-1290。6336-1290啊，全程咧就系$10嘅，但系好在咩啊？分段收费咯。 哦， 咁就 AN 一同埋 AN 二啦。 即系上车同翻车长讲分段收费咁样。 系啦，你去边度佢都会知啦。咁、好啦，另外一条线，即系其实总共有三个噶。AN 八咧就系佐敦嘅百家士街，即系喺御画后边嘅、 啊， 去屯門元朗嘅。咁就经呢个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啊、丁九段啊、屯門嘅智乐花园啊、屯門市广场、元朗嘅富泰村、元朗警署同埋元朗嘅康乐路嘅。咁呢一个佐敦线咧，就系由朝头早嘅十点半到晚上嘅11点。咁、都系啦，可以用 WhatsApp 预约啦，5635-3508，佢全程咧就$25收费嘅，都系有分段咯。但最好系乜嘢咧？最好呢三条嘅小巴路线咧，有$2嘅长者乘车优惠啊。 诶，系啊， 呢样先系优惠啊，有长者停车位争好远， 咁啊要快啲教识啲长者啊，继续可以用个电话咧去到预约先得噶。 系啊，或者系其实好容易，而家好多哥哥姐姐都用 WhatsApp 嘅。系啊，应该识嘅。 系啊， 应该识。 系用呢啲媒体啦，佢哋识嘅。啊，我妈都教识咗佢，我妈70几岁。好啦，咁其实呢个服务真系好好啊。嗱，又唔会浪费时间喺度等几个字啦，完全咧系俾自己有晒预算嘅。 系啊。 啊，例如屋企知道自己哦，仲有三个字先出到门口，咁你可以约佢三个字之后落到去，好似我咁即刻有车搭 吓， 哇，系咪好啊？搭的士 咁都几爽喎，真系 好爽啊！ 而且个价钱比的士梗系平一折啦， 平好多。话如果我由荃湾搭的士去到美孚咁计啊，去到美孚都要成70几蚊啦。 系啦， 你而家$10啫，争几远啊？最好系咩啊？有得预约，唔会嘥你时间啊！ 系， 仲有佢哋有咩啊？共乘包车服务啊！ 哦，即系一班人咁就喂，我而家我够16个人啊咁样。 冇错啦，咁例如你想咧去啲比较偏僻嘅地方，或者系比较难搭到车嘅地方咧，都可以用呢一个嘅共乘包车服务咯。咁啊，成班人例如乜嘢啊，一齐去拜山啦、或者去买莲花咁样都可以，或者其他活动啦，都可以用呢一个嘅公共服务咯。咁、其实小白，我觉得最紧要就系咩啊？方便香港的市民和有多个选择，选择真的很重要。所以其实我讲那么多东西啦，大家如果想更加清楚这个路线，其实很容易，一上网打回这个小巴号码、就会找到详细的资料，停哪里不停哪里，因为停很多个站我不可以讲那么多啦、或者我讲了你们都未必记得的、大家记住自己上去上网找 AN1AN2 同埋 AN8 呢三条嘅小巴路线真係好正，可以预约。 係。 係咪呀？ 呢个都好特别啦。 好特别啦，就打破呢个传统嘅服务。 咁希望嗰啲即係交通措施都灵活走位呀。 係啦，最主要就分流到囉，因为呢条 230X 嘅巴士线都多人搭㗎。咁、你諗下，如果有咗呢一个小巴可以分流到嘅，咁大家舒服同埋方便快捷，係我哋香港人最愿意见到。 悭咗时间係自己嘅。 係啦，时间即係金钱嘛。哇，你即係走咗班车仲要等四个字，点搞 啊？陰公啲嘅。好啊，大家上网自己揾多啲资讯。 系啦，我再讲一次啊 ，AN 一、AN 二同埋 AN 八嘅，咁啊，总共咧就系三条嘅小巴路线啦。咁你由 尖沙咀就冇得去到噶啦，就係、是、由荃灣去到太子或者荃灣去到深水埗，同埋佐敦去到依個屯門元朗嘅。 嗯，好，咁大家自己揾到啲資料，唔該曬 Didi， 唔該曬。天氣方面問問阿歐先，早晨啊歐。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聽眾朋友啊，早晨早晨。 早晨，出邊天氣如何啊？幾好嘛？ 依家好翻啲，咁啊冇落雨啦，咁、都係陰陰天，大車就梗噶啦。不過起碼唔使話喂搭住雨咁樣啦，即係叫做。等車啊，或者等唔同嘅交通工具咁翻學，即係朝頭早最好就係、是、啊不打散，即係唔需要咧開車 或者啦，係啊，係 啊，大還大啊，一朝頭早咧滂沱大雨咧，都好似啊成身翻到公司咧已經濕咗一半身啊，或者只腳啊啲襪啊又濕咧，咁啊唔係好 feel good 噶嘛，咁始終即係嚟到。接近禮拜尾啦，咁大家都即係希望有個好啲嘅心情啦，咁啊唔好樣樣嘢都棘住棘住， 啱嘅， 頂住又濕身咁啊唔好啦。 係啦， 陣陣天氣俾翻小白講啦。 好，唔該曬，唔該曬。陣陣天氣方面咧就多雲啦，有幾陣驟雨，最高氣温24度，吹和緩至到清勁嘅偏東風，離岸以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嘅。展望未來兩三日仍然有幾陣雨，咁啊下星期一及星期二天色好轉，日間相當温暖。不過注意星期三開始咧，咁啊天氣又會有啲轉冷噶啦嚇。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5%啊，咁啊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属于3，咁啊低水平嚟嘅，所以话屋喺出边都话，啲天气都几好，可能吸啖空气个感觉都唔错啊吓。时间嚟到早上嘅7:18啊，咁啊 Jerry 都嚟到我哋电台呢度咯，一齐听听佢有咩讲先。 晨光大学。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继续邀请到啊资深经理人 Jerry 喺度。早晨 ，Jerry。 早晨，小白。 今日我有个难题咧，哎，我都百思不得其解。好彩 你有难题嘅咩？ 梗系有，大把难题啊！ 冇可能， 我200000个为什么嘅人嚟噶。咁啊，要问阿 Jerry， 因为经理人咧，咁啊会接触好多不同范畴界别嘅人，系需要去到合作嘅。系啦，咁所以咧，当我哋遇到一啲合作嘅伙伴啊，咁。是哪一个界别的我应该怎样合作啊那个界别我应该怎样合作啊好啦个问题就是想问 Jerry, 到底我同不同人去到合作的时候怎样更加容易擦出火花从而达到大家想得到的一个好的结果。即是简单点来讲我同 A 合作我应该在技巧上有什么特别的要注意我同 B 合作的时候又有没有特别的我原来做完之后呢是可以激化了大家那个对工作上的热情对大家的情感浓厚了从而做到一个更加好的工作效率。 或者不要激化矛盾。 是啊不激化矛盾呢都是另外一个很大的 topic 啦。咁大家即係傾完一样嘢大家啱嘴型嘅其实都已经好紧要㗎啦。 我諗我嗱呢、這个就真係又系嗰句唔系谦虚啦我真系只能够代表自己啦因为你啊，我諗我咁多個次傾談嚟講咧，你都聽過我用呢一個 terms 好多次嘅。 嗯， 一張台有四個角， 係 咁變咗咧。四個角唔同嘅身份、唔同嘅人咧，其實佢哋係亦都理應嘅，係有唔同嘅態度嘅。 嗯， 啊，唔同嘅背景嘅。咁所以就變咗我唔能夠即係幫另外啲人另外啲即係背景嘅人說話啦。 係啊，咁如何？同呢個拍檔擦出火花呢 係啦，我自己咧，因為我係經理人啦，或者我即係我永遠都係即係可能係我工種咧，係幫緊人哋做嘢咁樣啦。 係 咁變咗，我其實係相對地咧，喺大部分嘅場面咧，我都要首先要去主動地，好似頭先你咁樣講，係主動地希望嘗試擦出火花。 嗯， 啊，哪怕我系同我嘅管理嘅人啦，哪怕系我嘅客户啦， 咁点多啲食饭咁样， 因为大家首先大家唔识我噶嘛，系咪先？即系最开初嘅时候唔识啦，或者系好普通嘅认识啦，或者系识咗但系未合作过， 点头之交都仲系 各等各等。 系 啊，咁我就真系好老土嘅，就系最传统嗰套。 嗯， 首先第一件事，投其所好先。 系。 啊，咩叫投其所好呢咁 即系做 research 第一步。 字面就大家明白点解啦，投其所好。 我中意打 golf 嘅咁样。 系啦，咁所以咧就一讲呢样，我就好嘢嘅，我就乜都识少少。 哦， 我真系乜都识少少。 系 啊，即系我差唔多数得出咧，可能得三几样嘢，我完全答唔到嘴嘅啫。我真系乜都识少少。咁所以变咗我又叫做有少少嘅能力。可以去用投其所好呢一招啦。咁点解？但系点解有投其所好呢就系、是、我第一投其所好有两点嘅，我先讲第一点。点解要投其所好呢就因为大家容易倾到计啊嘛。 嗯。 即係我唔想一埋牙就講生意，或者如果一埋牙就可以講生意、講 job 嘅。啊咁好喎、啊， 咁嗰个次嘢坐贵位喎、 啊，咁、啊、就 OK 啦，系咪先？咁但系通常真系冇咁理想噶嘛。 系， 咁我其实投其所好，俗称嘅以前就话，哎呀擦下佢鞋先啦、 啊。 其实唔系擦鞋咯，系、 嗯、 希望透过一啲投其所好，大家有共同语言嘅时候、 嗯， 可以透过呢啲倾谈，从中啲细节你认识我， 嗯， 你了解我， 嗯， 你就会发觉咗究竟呢一个人，即系我讲紧你去认识我啊，唔系我认识你啊， 嗯， 我嚟问你攞生意，我唔使认识你嘅，你俾单我就 OK 噶啦， 啊， 但系我想你认识我， 啊， 咁一定要揾啲共同嘅话题，有共同嘅语言， 嗯， 你先至能够容易啲认识我， 系， 咁认识咗我嘅话，咦，你就会觉得喂 Jerry 呢个人好好就唔讲得噶啦，都唔系好衰噃 ，OK， 倾落系嘛，咁样就叫做容易有个切入点， 嗯， 啊，呢个系第一个投其所好嘅 point， 咁第二个投其所好嘅 point 咧，就系、是、我除咗要我系透过一啲话题入边，其实我系希望。我要了解你啲乜嘢呢，我想知道你需要啲乜。 嗯。 因为一张单做一个生意其实可以好简单嘅。喂我要搵个人做司仪啊，你 talk 唔 talk 得㗎。 嗯。 完。系咪？咁但系 talk 得嘅人都好多噶嘛，系咪 ？talk 得之余个内容得唔得又 系啦？咁变咗我要去了解我对方揾紧司仪嗰个客嘅时候，我除咗要知道佢要揾一个司仪之外， 嗯， 我就想撩深啲，你作为客人，你想揾一个乜嘢嘅司仪？ 系、啊， 乜嘢嘅高矮肥瘦啦，靓仔靓女啦，定系要戴眼镜，定系要唔戴眼镜啦？着、 嗯、 西装定着中山装啦？ 嗯、 即系慢慢咧，呢啲咁嘅投其所好咧，因为你系嗰个负责人，你拍板话好啦，我就揾你啦。就係噶啦嘛，咁、 嗯、 我咪要投你嘅所好咯。 係啊係啊。 如果我當我知道啊，你係中意某一種形式嘅， 中意 cosplay 嘅， 係啦，咁變咗我會相對容易啲叫做 identify 到啊，究竟你想要啲乜嘅時候， 嗯、 我攞到嗰個工作嘅機會就大啲。咁、 哦、 所以呢個投其所好咧，就除咗你嘅興趣之外咧，嗰種另外一種嘅所好咧，就係嗰個喜好啦。 知己知彼喎，呢招 係 孫子兵法嚟嗰個原來。 啊，咁你你又熟讀孫子兵法，所以你先得形容啊，係咪先？咁就所以你話啊，點樣去同人哋認識啊，去同人溝通咧？我第一個叫做我自己少少嘅法門咧，就係、是、一定係永遠都係老生常談， 嗯、 投其所好呢四個字噶啦。 投其所好。咁呢个咧就第一个法门啦，我哋知道投其所好就可以令到个擦出火花嘅机会率咧已经大增啦。好啦，火花净系得火花唔够噶， 系 Jerry， 我想烧着佢添，即系嗰个生意咧越做越大。咁好啦，咁点样可以喺大家中间嗰个磨合点入边咧，可以有个催化剂喺度，令到大家磨合得更加好。例如artist 嘅咁样，咁佢可能出咗几只single啊，成绩都唔错、哦。咁可能因为之前嗰啲火花打得都几好，咁但系好容易会有一个樽颈位啊。当遇到樽颈位嘅时候，点样去到缓冲呢个樽颈位带嚟嘅伤害，然后更快可以去到直路呢？ 我谂好笼统地说咧，擦出火花嗰样嘢啦，或者甚至乎你话即系激化，令到大家都好兴奋咧。呢一样嘢好多时候有唔少人咧会借助一啲活动，譬如即系食下饭啊、庆下功啊，搞啲户外活动啊，甚至乎最多人就梗系去饮嘢啦、饮酒啦。 但唔系好货到 long term。 咁到嗨嗨地，咁就大家都嘻嘻嘻，咁大家对大家嘅印象深厚啦，各样各样。 嗯， 甚至乎就唔好话净系下要饮酒啊，有啲人譬如去打场波咁样，大家喂，原来你中意踢波噶，喂，我哋有一齐踢咯，咁啊好。 原来波友嚟嘅， 系啦，好兴奋 就一齐啦， 系啦。咁其实呢种其实都系归翻对我嚟讲，都系归翻落去头先投其所好嗰一 part 度嘅。 嗯， 咁对于我嚟讲，我反而觉得咧比较呢、這个未必系有一个即时嘅效果。效果，或者效益啊，应该咁讲。但系我就会一定系咁样，系我嘅第一步嚟嘅，第一点嚟嘅。 系 乜嘢咧？我第一件事劈头落去，我会尽量去解决晒所有大家能够预示到嘅一啲问题。 哦， 同埋难关， 即系未雨绸缪、啊。 因为点解要咁样做咧？一来为一件事啦，系咪？ 系啊， 未雨绸缪啦，学你话斋。二来咧，即系我讲真啦。要大家嘻嘻呵呵 开心一番。有几难啫， 嗯， 系嘛？如果我知道你中意饮酒嘅，咁去怼咯， 或者就算唔怼嘅，唔饮嘅，咁、我可能投其所好， 系啦， 我买啲你中意嘅， 系啦， 嗰年份啊咁样， 系啦，咁有几难啫， 嗯， 咁但系咧呢啲就头先你几个提到啦，一来唔长远啦，二、来其实我净系。可能我净系俘虏咗你嘅心， 系， 但系我就输咗件事。 系啊，或者即系去到樽颈位嘅时候，咁你送走都冇用啦。 即系唔系话真系赢了你，输了世界又如何啊？嘛，系咪先？你唔可以咁样啊。咁如果当嗰个特别系一份工作关系嘅时候，不论嗰个系我嘅客， 嗯， 定系不论嗰个系我嘅管理嘅 artist 或者管理嘅人都好，其实佢哋点解我哋会建立呢一段工作关系先？佢哋就係希望自己可以，我哋可以帮佢哋有一个助力啦，有个推手啦，将佢哋嘅事业推去下一个层次啦，同埋当中所有佢哋之前解决唔到或者将会遇到嘅难关，其实呢个先係真真正正所有呢个社会所有人需要嘅嘢。咁同你话唔係喎，啲其他啲品牌啊或者客户佢哋需要多啲单喎，咁就需要多啲单嗰样嘢我帮你唔到㗎嘛。因为本身你先至係嗰方面嘅专业㗎嘛。 係有好多人都需要单㗎啦。 係啦，嗰啲先係你当生意嗰个专业㗎嘛。係咪即係你要唱歌唱得好听啲，其实我帮你唔到㗎，即係你搵唱歌老师先帮到你㗎、或者你要自己情感抒发啊或者开窍啊、努力先做到㗎。但係有好多问题嘅解决呢，你自己解决唔到，但我可以帮你解决。咁反而我就会从呢一个点，即系低温，我就会咁样去出发。不论系客户，不论系管理嘅人都好，我第一件事会 identify 晒所有，即系尽量所有见得到嘅潜在问题，或者一啲我认为你哋大家都需要嘅嘢，但系你哋而家冇，我帮你揾到佢出嚟，去解决咗佢。去喺个底度打好个根基，咁我觉得呢一个系我会去慢慢，当然啦，就咁听落嚟，喂呢啲唔系火花嚟嘅，系啊呢啲唔系火花嚟嘅，但系他朝有一日嗰件事情或者嗰个人嘅 career 能够有个爆发点，突然间冲上云霄嘅时候，其实就系因为喺过去嘅一段时间，我不停咁样喺呢度帮你个底 系 垫厚咗。垫高咗，呢、这个就系我去帮日后擦出火花做嘅前期工作啦。 哦，我谂咧，即系 Jerry 最简单嘅，唔知我咁样嘅呢个总结啊。咁就系话，唔系话单纯火花，但系 Jerry 咧就好着重如何去揾一啲好嘅燃料去到助燃，令到呢个火花可以更加着到。 呢、这个你呢个形容，我绝对认同。 系啦，咁呢个都系一个好重要嘅技巧。咁希望听众听完上完金堂神光大学之后咧，可以捉到中间嗰个窍门吓。唔该晒 Jerry， 我都要翻去继续检讨下。多谢晒你，小白。 Thank you，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七点半，而家由张振报道一节新闻。欧洲议会通过无约束力的决议，将俄罗斯定性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并且敦促欧盟成员国跟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欢迎欧洲议会的决定。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批评欧洲议会的做法，提议将欧洲议会宣布为白痴主义的资助者。通过决议后，欧洲议会的网站遭到黑客攻击。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说，一个亲克里姆林宫的组织承认责任。他说，议会的资讯科技专家正在应对并保护相关系统。欧洲议会指控俄罗斯向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医院、学校及避难所等发动攻军事打击，违反国际法。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新一轮导弹攻势，乌方官员说至少六人死亡，几十人受伤。全国多处电力和食水供应中断，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商讨。乌克兰军方说，俄罗斯星期三向乌克兰多个目标发射大约70枚巡航导弹，其中51枚导弹被防空系统击落。这一轮攻击亦都导致三座仍然由乌方控制的核电站暂停反应堆运作。邻国摩尔多瓦说，由于乌克兰的能源设施遇袭，当地超过一半地方停电。 美国弗吉尼亚州一间超市发生枪击事件，一名超市经理射杀六人后开枪自杀身亡，案中还有至少六人受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殆。现场位于州内第二大城市切萨皮克一间沃尔玛超市，事发在当地星期二晚，当时正值感恩节前的购物繁忙时段。警方说相信枪手行凶之后开枪自杀，暂时不清楚行凶动机。总统拜登发表声明，谴责是另一宗可怕毫无理性的攻击，又说美国更多家庭的感恩节餐桌旁将出现空的座位。他还提到今年早前签署的枪支改革法案，但是强调远远不够，必须采取更大的行动。美国传媒报道，枪手31岁，他在休息室向员工开枪，当时超市员工正准备开会讨论储备货物计划。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会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雨，下星期一及星期二天色好转，日间相当温暖。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阿姑先提翻你，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跟住马料水码头慢线，啱啱有架坏车，不过已经清理好，龙尾有待消散喺科学园。而较早前大埔公路出九龙，跟住和斜村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呢边龙尾就喺马场。另外受到强风影响，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车速限制由每小时100公里降低到每小时50公里，大家要留意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就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尤丽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就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去返观塘方向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就在康庄道桥底。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去到安秀道；旧清水湾道去平石，近住泽山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在飞鹅山道。仲有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就比较挤塞。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最后天雨路滑，大家记得要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是大晒鬼，等我嚟教下大家点做真正嘅识食 KOL 啦，系珍惜个识，记住食物断离舍，断绝对食物有过多嘅欲望，食得晒先好嗌。离开餐台前要食晒啲嘢，舍弃垃圾前先分开厨余，收集到嘅厨余会喺 OPEC 转废为能。食物断离舍，识食咪嘥嘢。 点解人要 keep fit？ 为了扮靓就 keep fit。有个大嘅 正所谓唔做点知身体好。为了靓靓，日日齐齐认真玩健身。电视节目《唔做点知身体好》，由两男三女五位超榜素人组成 Keep Fit 志愿军，跟随魔鬼教练狂操健身，燃烧生命，只求燃烧脂肪。你都想偷师？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天下宝宝有边个唔苦啊？ 仲有一些方法寻美好，若要将错漏填补，一介撇步，为何自怜自欺而踏上孤单旅途？既是要面对，试着去共对，最坏那 有烦恼，可能曾经以为是世界末日的大事，跨过之后发现都是生命中的小事啫。一首鼓励大家，无论前路是怎，都要寻找小撇步走过去的作品。作曲 Agent Chan 应志月，电词陈之林，编曲 Agent Chan 王兆明，监制 Agent Chan。 为了呼吸得到每个清楚。 上网三星期上升八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八位，细猫应志月的小撇步。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解读二十大报告。 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穆虹解释，进入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不再简单以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而是要实现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高质量发展。 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21度气温啊，相对湿度93%，而家有微微雨啊，都要带定遮啦。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都系得24度啫。咁展望未来嘅两三日咧，仍然都会落紧雨嘅。下个礼拜一二咧，天色好转，日间相当温暖，即系唔会冷住。知唔知啲冷去咗边度啊？ 啲冷去咗边啊？ 爆晒去世界杯啊！爆冷啊！ 一场一场啫。其实足球一场一场睇，譬如你话西班牙嗰场都7-0大炒哥斯达黎加， 嗰个都系， 佢啲都系一啲好正常嘅赛果嚟。 所以暂时咧呢一股嘅冷空气咧，就喺亚洲蔓延，就喺亚洲嗰度蔓延。 所以咧，即系7-0咧。又冇乜人講，但反而日本隊贏咗咧，就好多人講喎。 我估咧係因為足球小將嘅緣故，咁啊，琴日咧都已經喺同呢個時段咧，咁啊，小白都有講話，喂，沙特阿拉伯嗰、那個 越位陷阱啊， 莊越位，喂，好似高橋洋一老師寫足球小將入邊 細青篇入邊啊， 細青篇入邊嘅一個情節。咁啊，與此同時，琴日又有呢個日本隊啊反勝啦，反勝翻德國隊啦，咁啊2-1啦，咁值得一讚嘅， 好熱血啊， 嗰、那個讚除咗讚。球员的热血拼劲啦，还有被人不断闹的森浦一领队啦，其实他中场有一个调动啦，即其实做得很好的，就将这个 sorry 啦，即是久保健因为调走了，换回副仔搭回个中间，跟住咧啊成条后防线稳健。 不过同埋久保健一咧，佢嗰个 久保健英， 久保健英咧，佢嗰个力量即系较劲，好似都弱咗少少，冇预期之中咁好。 所以跟住换翻啲前锋线，譬如换翻三千分啊，即系打翻英超白礼顿嘅啲球员啊，以至咧唐安律啦。即系喺德国揾食噶嘛， 浅野拓磨啦， 系啦，唔知系咪真系啊？会知道啊？你啲德国嘅球队点样用兵咁样啦？ 所以而家有好多人咧就喺度谂啊。其实之前阿森保一咧，佢自己喺度谂呢一队日本队嘅时候咧，都好多非议啊嘛。咁但系佢而家系咪净系谂佢即系小组嘅时间？佢因为知道要对德国队啊，咁所以就会排呢一个咁多德国兵嘅日本队出嚟咧。 咁唔紧要啦，赢波始终都系 最紧要， 赢波始终都系开心啊！咁啊，为到一班日本嘅球迷高兴啦。 寻日见到咧，日本传媒咧都即刻喺度即系，当然非常之开心啦，癫咗咁样啦。佢哋亦都将佢哋嗰个嘅目标咧改咗咯。 系啊，话世界冠军啊嘛，要攞唔系唐安律梗系咁啊， 佢哋暂时日本队都仲系以八强， 系 啦，日本队就以八强为目标嘅改咗。 如果即真系俾佢唔好话冠军啦，打到入去决赛周咧，你知唔知边个系最大赢家？ 真係可能係高橋洋一啊！ 哦， 足球小將作者翻嚟啦！ 仲要尋日夜晚咧喺成薛哥有個出名嘅十字路口噶嘛，即係嗰個八公九銅像嗰個十字路口咧，係所有嘅球迷咧喺嗰度又係大肆慶祝。不過佢哋咧慶祝嘅一樣嘢真係要讚，咁佢哋咧就因為大家都知道嗰個十字路口可以斜行噶嘛，咁佢咧一六公仔嘅時候咧，即係啲警察都已經圍曬六公仔嘅時候咧，啲球迷又去曬中間嗰度歡呼啊、嗌啊、開心好慶祝啊！但開始閃燈嘅時候咧，那個六公仔閃燈嘅時候咧，翻返去側邊嗰度，俾翻啲車過，即係如此類推，不斷咁樣就去到嗰個中間嘅靈柱，即係睇到 好有紀律啦、 啊，好有紀律啦、啊，但亦都不忘嗰個歡呼嘅感覺。 不過唔係話即係無限吹捧某一啲嘅球迷或者某一啲國家嘅朋友啊。咁但係有一樣嘢真係要稱讚一下日本嘅球迷。 嗯， 早兩日都睇到報紙或者互聯網都睇到啊、嗯，因為佢哋離開球場 執垃圾啊嘛， 執垃圾呢個舉動咧、我就真係要俾個 咁多屆咧，都係有唔少世界嘅傳媒咧係稱讚佢哋呢樣嘢。 即係呢一個，即係正所謂自己垃圾自己帶走。 係啊， 咁你去到嗰度開心完，攞翻啲嘢攞翻出去抌，其實係一件好正常嘅事。 佢哋仲要幫其他人執 埋啊嘛。咁即係相對地咧，我琴日同時琴日同時而家睇咗兩段，一段就係呢一段啦。另一段咧就係有啲好多 KOL 上去行山噶嘛。 嗯， 咁啊將啲垃圾就擺咗喺山頂。 哦， 咁我睇咗两个。 哦，即系你讲香港本地嘅 KOL， 咁啊，即系点解香港嘅人嗱行山，即系喺自己嘅地方都唔好好爱惜咧？ 系啦， 日本人就去到其他嘅国家睇波都自己垃圾自己带走咧， 因为攞走自己啲嘢。好正常嘅一件事啊嘛，咁啊即係希望大家都係愛惜任，即係唔係自己地方人哋地方，其實任何地方你都應該要加點愛先得。 好啦，嗱頭先咧，即係講咗好多賽果嘅嘢啊，話風一轉啦，咁係咪神預言就係高橋洋一老師就係攞翻本足球小將出嚟温習下咧？ 嗱，睇佢嗰啲寫到去邊，有冇機會贏？ 因為琴日咧個劇情咧就去到即係話啊，臨尾咧十分鐘嘅時候反勝，咁當年咧高橋洋一寫嘅時候仲係東西德噶嘛，所以佢文字亦本係寫西德隊嘅咁樣啦。咁啊， 細青篇嗰、那個 係啦， 佢最新嗰個都打德國噶啦，奧運嗰個篇。 小志強咧嘅猛虎射球啊，為到日本隊咧就領先啊，反級翻2-1啦咁樣。咁唔知往后咧会唔会按照呢啲剧本咁去进行，特别系日本队嘅赛事啦。 我今朝同阿小白都讲咯，我话琴日嗰场波嘅赛果或者嗰个进程咧，真系好似日剧咁样。 系 先输啦， 系 跟住换人啦，后备上嚟啦，后备佢入波啦。话呢啲诶，即系日剧嘅剧情嚟。 系我估都系嗰句啦。我觉得领队系有部署嘅。如果系咁样，真系最大嘅 honor， 琴日个胜仗除咗球员之外，领队就应记一功啦。同埋即系令到叫做球迷都锯啲先啦。因为之前啲球迷唔系好锯噶嘛。啊，边个冇得入选？啊，嗰、那个好劲、哦。咁可能咧，即系一切都尽在申报一嘅掌握之中。嗱、未支持嗱。都系嗰句，球评家都系咁讲，饭就一啖一啖食，波啊一场一场睇。 咁啊，下一场好睇啊！ 系啊， 系啊， 点解好睇啊？你讲啦， 一定会用力踢咯。 对边队啊？咁样 唔好讲边队先。 系啊， 我讲翻德国队同埋呢一个，即系今朝同阿小白讲，德国同埋阿根廷呢两队，佢哋下一场只许胜， 系咁又系， 和都唔得、 啊。 所以佢哋另外嗰两队嘅对家咧，就唔知点踢。 系啦、 啊，佢哋真系发火噶咯，会踢。 系啊，真系要扭进六任 啊， 下一次呢个组别咧、就德国队就会正式就同呢个西班牙即系对劲啦。咁、日本咧就会哥斯达黎加咁样。 系啊系。 咁到底即系德国队啊？同呢一個西班牙呢場波真係當決賽咁踢啊！我諗德國隊真係要，如果唔係又搞唔掂。 係啊， 你諗下上屆其實德國咧成績都好差，因為佢 第一場都輸波， 分組賽都走埋，咁所以即係叫做歷屆最差啦。咁、今屆個頭又開得咁渣， 你就唔知點算。但如果睇波咧，就会几好睇喎。 系啦，因为佢哋一定系发晒狂咁样去到，系咁狂攻。 其实琴日德国队临尾嗰十分钟都发晒狂攻啊、但系你有阵时真系啦，错失咗先机就系错失咗先机。不过足球嘅魅力就系咁啦，系啊，唔系下下都最强就赢到，冇咁实力强嘅有排阵啦，有布局啦、有意外啦，系咪先？即系就好似嗰日英格兰炒7-2咁样，你系伊朗个正选门将踢咗十分钟就已经流晒鼻血就收咗工啦。 咁你个后备笼出嚟又慌失失咁啊，难搞啦。又等于啊，琴日有冇啲绝对强嘅赢到哥斯达黎加，亦都有。 系啊， 西班牙咧唔留手嘅。 系啊， 即系嗱，通常咧第一场嘅呢啲， 我觉得西班牙都惊啊，见到咁多爆冷。 唔系，通常咧你赢咗一两粒咧，你收够丑，因为分组赛嘛，我会隐藏实力，同埋咧将我一啲叫做强劲高实力嘅球员咧 收 喺后边。点解咧？俾啲年轻球员吸取经验呢个第一，第二咧。佢哋唔好受傷，佢冇喎， 照 俾地板有喎，咁樣，即係呢啲都係。其实呢即你以为德国对这个日本队的球赛的结果意外啦、其实西班牙那场呢个球赛结果都是意外的。一正路不会这样炒7-0的。 所以就是说他们会不会就是见到阿根廷德国呢这样捉招、如果自己突然之间可能赢了两球之后换多些青年军出来的话呢会不会那班人突然之间失控输返转头、我是领队我都怕。 是啦或者在个小组分组赛想走着上线就得失球差就想攞多些啦。是啦。咁咧睇波咧不到波啊梗啦，睇波咧都唔好太飲得多。點解咧？琴日啫，一個咧叫做喺旺角上車嘅男人咧就上咗架的士啦咁樣。咁咧架的士咧就過海去筲箕灣泰安樓。咁啊落車之前咧，咁啊疑似嗰個乘客咧飲得太多啦。咁、你知唔知飲得太多佢做咗啲咩舉措咧？ 嘔啊！ 比較有趣嘅呢件事係嗱嘔係通常啦，嚟飲多咗啊瞓覺啦嘔啦呢啲啦基本發揮。仲有一個咧最麻煩係咩？飲多咗，係咪 亂講嘢啦？ 亂講嘢都唔緊要， 亂除衫啊， 類似呢啲啦。嗱，開始做啲危險嘅舉措，包括咩咧？打个司机个后尾枕啦， 哎呀， 扭个司机嘅耳仔啦， 佢做乜嘢啊？饮醉酒 咯，两个都系男人嚟噶，系嘛？ 梗系啦，系啊。咁佢喺后座扭个司机嘅耳仔啦， 好危险喎， 好危险！你有冇试过有人揸揸下车扭你耳仔啊，钟哥？ 咁啊冇啊， 冇啊，系咪啊？小白有冇试过啊？ 我身边嗰个都唔敢啦，揸紧车。 系啦，平时扭一件事 啫， 平时扭 妈就会， 系啦， 阿妈都系细个嗰阵时扭啫， 平时扭一件事啊，正所谓系咪先？哇、哦！呢、這个醉酒客咧就突袭呢个的哥，扭佢耳仔啊，拍佢后尾枕。 哇！ 咩先会拍后尾枕？ 鬼 拍后尾枕，夜晚啊嘛。 系啊，咁啊 真系鬼。 咁啊，的士师傅都惊啦，惊啊落车先啦。咁啊停咗架车，熄咗线落车先，跟住报警啦。 系啦， 跟住点咧？你知唔知个问题再出现？嗱、除咗头先讲鬼拍后尾枕，同埋扭耳仔呢两个伎俩咧，呢、這个醉酒嘅客人咧就话：你都唔识揸嘅。哇、哦！佢走咗喺个司机位嗰度揸车，享安啊，上楼泰。 佢因为司机就已经拎咗条匙走啦， 系啦， 好彩， 好彩系咁咋。 仲要好彩唔系禁制嗰啲车啊，禁制着嗰啲车， 系啊， 佢都照揿啊， 都有车匙喺度嘅。掹咗条车匙咧就最稳阵。最稳阵， 仲要行远啲， 系啊， 因为 sense 到 啊，系啊，近得滞都着到车噶，有啲日本车， 走远啲，走远啲。 好啦，咁啊，警察哥哥嚟到，梗系就制服咗呢一位嘅醉酒嘅乘客啦，咁样。咁与此同时都，佢都好麻烦噶，因为有佢呢啲。即係譬如話擅自取去交通工具咧，都已經有個罪行嚟啦。即係頭先嗰啲梗係最唔好啦，唔逐一數佢嘅條款出嚟啦。咁總之，即係大家睇波開心，贏波開心。其實輸咗波，你捧嗰隊，譬如德國隊好多球迷都傷心㗎，係咪先？即係哇，輸咗俾日本隊，俾人笑到面都黃啦，特登買咗件德國嘅波衫嚟著咁樣。咁但係。即系足球就嘅魅力就系咁样嘛，即系就系有赢有输嘛， 唔紧要啊。 仲有咩啊？仲有和波啊嘛，系咪先？ 唔 紧 要啊，下一场着翻出嚟咯，一样咪咯。 系啊，冇错啊。咁啊，即系呢个都系重点，所以最重要系咩咧？你饮咗酒就除咗冇揸车，冇搞事， 系啊， 醉酒闹事都系唔好噶。 是最亲厚关系。你抱紧新的一位，我在远处会微笑到底。那些曾够片段，在这刻收得起都美丽。错的全部也别计。 每件事都吸啖气先做啦，即系你饮完酒咁样，即系你咪吸下咯，翻到屋企咪唔该司机咯，系啊，唔好做咁多呢啲醉酒嘅举措啊。 佢虽然系饮醉酒啊，呢啲举措都唔啱，不过有一样嘢都要赞一赞佢嘅，佢冇自己揸车， 系啊。 虽然佢临尾都擒上个司机位， 咁我都夹硬赞一赞啦， 赞佢嘅。 佢有俾足车资啊，佢唯一做得好嘅嘢。个过海嗰二百几蚊系备足嘅，嗰程车钱系啊系啊， 算佢啦。不过下次唔好啊， 下次唔好扭耳仔啊！你唔系扭人耳仔啊，你俾人扭耳仔啊，可能翻到屋企。我冯允谦嘅作品《Take a Bath》， 搞到上差馆都无位啊！咁啊，头先都讲过啦，其实即系大家即系见到啲球迷执垃圾啊，咁其实都系值得赞嘅。咁如果你话啊，我哋头先我讲喺行山咁样，行山咧，其实而家都多咗人咧会上，即系我自己都有好多朋友咧系拎。嗰一程山就專係上去執垃圾嘅，係啦。咁你發覺上山執垃圾其實真係有唔同國籍嘅人喎。港島嗰邊就可能外籍人士會多啲啦。咁但如果你話九龍同新界呢度，我有陣時都見到好多朋友咧行山嘅，佢哋個背脊嗰度咧係拎住個大嘅垃圾膠袋，然後佢哋直頭攞住個鉗行山，拎住嗰啲鉗咧就一路行就一路 執翻啲係啦廢物咁樣， 執翻啲廢物入去。咁有啲甚至乎咧啲翹口啲嘅位置，即係可能啲垃圾。有啲行山人士佢唔係特登抌嘅，但可能佢啊我跌咗落斜少少嘅位喎，咁佢哋技術又唔好，咁就冇辦法，就諗住咁走就算啦。咁有啲即係行山高手咧，佢哋都會喺一個安全情況底下，佢哋就會落翻落去執嗰一件垃圾，咁啊帶走佢。咁呢啲咧其實都好值得讚啊！咁除咗你話山上面咧係垃圾，我哋需要去到處理一個問題之外咧，喂有啲地方咧佢哋都得意喎，佢哋而家直頭咧係開始將呢個行山徑咧就定級，嗰、那個級數咧我哋通常都係以呢個難度 啦， 去到做一個分級啦，或者係景觀。去到做分級啦，即係譬如咩自拍位啊、影相位啊、打卡位啊呢啲去到做分級嘅。咁而家多咗一個新嘅 index 嘅指數咧，同行山有關嘅，就係、是、嗰個寧靜指數。 哦， 係啦，佢哋咧有一啲嘅路線咧，佢哋特登去到設立啊，我而家就定呢一條路線咧，就叫做可能叫做寧靜路線。所謂寧靜路線咧，咁啊可以俾到啲行山友咧。行山嘅時候就享受得到係真正嘅寧靜嘅山景，因為而家咧其實行山大家可能都會有啲發現，入邊都幾多聲音，嗰啲聲音咧唔係大自然嘅聲音嚟嘅，啲人可能一路行山咁行山做咩啊？梗係傾偈噶啦， 傾偈 唔緊要。唔好嗌啊嘛，对面山头都听到你讲嘢。 哦，山歌咁样啊，直情系 唱山歌。其实有啲人喺山上面倾偈真系 太大声， 太大声啊！可能本身。中氣夠啦咁樣，咁就一講嘢嘅時候咧，係真係都幾大聲。咁特別係如果有啲譬如山系比賽嘅時候咧，咁山上邊又光污染，又噪音污染，其實都幾影響嗰個大自然環境嘅。咁而家咧就有啲路線咧開始會定啦啊，我哋呢條路線咧。 叫寧靜郊野路線。哦，在上面如果你行路過行山的時候咧，你傾偈都要細細聲，即係話啊你攰唔攰啊咁樣，就唔係喂喂你攰唔攰啊，唔都係興奮，但係將你的聲浪咧就較細， 嘈得滯都唔好嘅，係擾民嘅。另外有啲人咧中意一路行山咧一路開住好大聲嘅音樂， 係啦，係 啊，即係咩歌都好啦，歐西流行曲又好，粵曲又好啦， 你就算你 本地流行曲都好啦， 你播古典樂你都係會嘈到嗰個大自然噶嘛， 係啊，咁就算你話 喂話播啲莫扎特嗰啲作品 會俾紅酒啊嘛，但係嗰啲日積月累喺度浸噶嘛， 成長得好啲喎， 嗰啲要浸噶嘛，即係可能我聽一季嘅個葡萄聽一季嗰個先可以浸出嚟噶嘛，咁你就咁行山你行一轉喎， 嗰啲講笑啫，咁最好唔好嘈到人。有陣時我都係經過有啲即係偶爾行下山，有啲都真係開到個手機嗰個聲咧好大聲， 即係你講呢個係香港啊嘛， 呢個外國嘅外國嘅， 咁啊有少少難度啊，因為咧譬如話一定有一啲即係咁樣講好似唔係好公平，但係都一經常見到嘅現象。年青人咧，你去到一啲咁寧靜嘅環境，第一樣嘢好想做嘅就係好想輸自己啖氣出嚟。而通常呢一啖氣咧就係一個聲音咯，咁樣嗌出嚟， 或者上到高山嘅時候大聲嗌，等個回音翻轉頭。 係啦，咁你話如果係寧靜指數，真係你唔好出聲喎。 係啊， 如果你一個嗌。第二个会嗌， 个个都嗌， 咁跟住嗰个宁静指数咪又系下降咯， 系啊， 即系一样嘅。 我有时行山嘅时候就叫到左边山顶有个人喺度嗌，右边山顶嗰个人，我估佢哋应该唔识。 咁系嗌咩咧？ 嗌喂咁样， 系啊，即系 咁样， 咁样噶咋？ 泰山咁样嗌咁样噶咋？冇意思嘅，即系佢哋觉得啊，上到山顶我就要抒发自己嗰个嘅压力， 未必系讲粗口，亦都未必一定系倾偈，可能纯粹系，我系唔系话，亦都唔系负面嘅，系好正面地，我想舒一啖气出嚟嘅，即系觉得啊，我同个大自然融合咗，有呢种感觉。但系嗰个就系一个声音咯， 系啊。 但系咁样就变咗同阿小白讲嗰个宁静指数咧，又系对着干啦， 系啊， 已经系 开辟一啲可以宁静嘅路线，有啲唔宁静。又得咁樣咯，即 係 有啲食辣，有啲唔食辣，咁啊最好啦。 係啦， 我 都覺得 嗱，你 選擇 你喺海邊嗌啦，啲人好中意喺海邊。 點解咁樣？ 你嚇走曬啲魚咧，我釣魚嗰啲哥哥咧，我攞支魚竿就扮你個頭噶啦。我同你講， 所以唯獨是一個寧靜指數嘅即係上山嘅地方，你真係去珠穆朗瑪峰啦。我真係未見過人咧，珠穆朗瑪峰除低個口罩， 你睇 嗌得大聲，我驚雪崩 啊！武器啊， 佢去過梗係可以咁樣。 梗系啦，我哋冇去过。 你下下咁样，喂，我揸超跑喎，冇话见到， 你点嗌啊？ 系啊，冇话有呢啲烦恼噶，系咪啊？即系我未试过揸高身车噶，我都好贴地噶，贴到点我揸超跑咯，系咪先？推晒背咁样。 所以咧，即系一定要你要即系要尊重个大自然先咯。你可能你个声音系发自你自己内心，但系个大自然未必想听到你呢一个嘅呼叫。 冇错冇错，咁啊唔需要图书馆模式嘅，即系将音量收细 啲 就已经好好噶啦。其实行山嘅过程。 一反胜德国射入十二码领先上半场，在日本换边之后，由两名后备入替的球员分别建功，反败为胜。西班牙凭较佳得失球暂列榜首，同得三分的日本排第二，德国及哥斯达黎加分别排在第三及第四。在 F 组，比利时凭巴舒亚伊一战停江山，1-0击败加拿大。加拿大上半场射失十二码，同组嘅克罗地亚同摩洛哥赛和0-0。比利时暂列榜首，克罗地亚同摩洛哥各得一分，加拿大暂时包尾。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嚟有雨嘅天气。另外，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嘅东北季候风亦都影响该区。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有几阵雨，下星期一及星期二天色好转，日间相当温暖。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大埔嘅丁角路啦，去翻大埔墟方向，近住大贵街啦。咁由于有道路事故啊，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三门仔路噶，就系大埔嘅丁角路去翻大埔墟方向，近住大贵街，由于有道路事故啦，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三门仔路。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都是慢车，排到去皇后大道东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就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数码港岛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资讯道一带就比较挤塞，在九龙区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排到去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出，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就车多，排到去亚街路街，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黎围对出，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近住珠海学院一段都是比较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骏景园，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最主要都是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车多，排到去天富海湾。最后消防处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有语音指示，任何人未学识都适用， AED 睇得到用得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话你知， 我唔想再等啦。 你冷静少少先啦，讲清楚少少，你唔想再等乜嘢啊？ 喂，我哋讲咗好耐话要一齐创业㗎嘛，讲咗几年啦都淨係得个讲字，仲要等到几时啊？ 哦，咁创业又真係唔可以求其㗎嘛，係要啲时间去学去研究去准备㗎喎。 我哋唔好再俾藉口自己啦，你哋同我记低呢一个日子。11月30号至到12月2号。 你想做咩啊？ 我哋要一起去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参加创业日啊。 创业日？我听过喎，佢係一个展示最新市场资讯、创业商机及创业支援服务嘅一站式平台。 我都听过喎，我仲知参展商可以藉住参展为有意创业人士提供创业商机，同时亦都可以分享实践经验，提升公司形象及知名度。 冇错，而今年迈进第14届的创业日将会以探索初创新平衡为主题，首次全面涵盖线上线下的元素，探讨创业潮后全球初创生态圈如何多元及平衡发展，鼓励初创借助香港作为平台探索粤港澳大湾区和国际创新市场，是不是好啱我哋去呢？ 好，我哋就陪你一起去。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阿欧、黄天怡，二台话你知。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嚟自佢入行以嚟嘅第三张个人专辑《Harry's House》，有呢一只有型有款嘅作品上升到去本周第五位。Harry Styles《Music for a Sushi Restaurant》。 原来未入行之前呢，咁 Harry Styles 喺呢啲糕饼店啊、面包店咧制造过噶。本周占第五位 ，Music for a Sushi Restaurant。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八三零， 问天。 每一集都有唔少航天知识同科普内容，而劇情设置嘅合理性亦都令观众深切体会得到中国航天嘅每一步都系困难重重。一班航天工作者要克服来自时间上嘅压力，喺技术科研上攻坚，抵御大西北恶劣气候等等，有太多细节都令人感动。 国剧八三零，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半精彩重温。 CIBS 人人广播， 我思故我在， 道可道，非常道， 我唯一所知的就是自己一无所知。 这些哲学金句你可能都听过，哲学之声你又听过没？ CIBS 节目哲道人生，人生的谜与误， 几位哲学咨询师会以有趣的哲学角度探讨不同的人生问题，带你认识什么是哲学之声。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周恩来在七十年代再次为中国外交取得重大突破，但是他当时已经病重。 我都担心啊，万一我撑不住的，那会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造成损失啊。 这么多年来，你实在是太辛苦了。 国剧周末影院《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十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思想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啊，星期四呢个环节咧，咁啊 ，Dicky 啊，放假啊，飞咗啊，请佢同事咧出嚟帮帮忙，睇实个大市先啊。今日有金利丰金融集团咧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ew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啊。Chewy 早晨啊， 早晨 ，Chewy， 各位早晨，大家好。 系啊，咁啊，睇睇。港股啊，琴日表現都唔差嘅，咁啊，不過咧成交咧就跌咗 25% 啦，咁不過咧個市係升嘅，升99點啦，接近100點嘅水平啦，咁啊至於隔晚美股咧，三大指數都升，外圍市況係咪都做得翻好啲？而咧交投淡靜係咪因為都睇緊世界盃啊？大家都咁啊 ，Joey 交俾你幫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該曬。 系啊，睇翻寻晚美股咧表现咧都相当之唔错啦。咁主要咧都系咧睇翻咧美国联储局咧就公布咗咧十一月份咧个议息会议记录啦。咁显示咧大部分嘅决策官员咧都认同话啊嚟紧咧可能加息步伐咧都有机会放慢翻啦。咁所以大家都谂住咧嚟緊呢可能如果加息部分有機會放慢嘅話呢，咁可能嚟緊十二月嘅時候呢，咁大家對於加息部分呢有機會放慢呢，咁所以大家對於嚟緊呢後市呢都相對睇返好一啲啦。咁睇返道指呢尋日呢都升到去呢七個月嘅高位啦。咁至於美國港股上市嘅 ADR 呢，咁其實睇返呢都普遍向上返啦。咁所以有機會呢都帶動返呢今日港股呢都有一個唔錯嘅開局表現啦。咁但係睇返呢尋日港股呢其實個表現啦好似都未有一个特别明显嘅反弹幅度啦，咁主要咧其实都睇翻啦，港股其实十一月成个上半月啦，其实都出现一个急升啦，咁而家咧其实都系一个技术调整啦，咁所以短线嚟讲咧，可能咧个调整幅度咧，可能都暂时都未有一个特别大嘅方向啦，可能都喺现水平度反复整固翻啦，咁恒指咧短线咧都仍然咧有机会咧睇翻18400点呢个水平啦，咁但系咧都短线嚟讲咧，可能咧都要睇住咧上个星期咧个高位啦，咁就系即系16800点呢个水平啦。咁睇下有冇机会咧，向上或者向下突破翻咯。 我问下 Joey 啊，咁有啲嘢咧，即系如果大家都争，咁啊，梗系会升啦。如果有啲嘢大家唔要咧，咁啲可能会跌。就讲紧呢个美团，咁佢忧虑咧，腾讯大股东咧，而家就好似即系想将呢一个美团咧，即系作为特别放出去啦。咁但係如果咁樣嘅話呢，即係騰訊都話我諗住抌返啲出去，對美團嘅股價會唔會造成啲壓力呢？ 系啦， 系啊，讲得唔错啊，系啊，短线其实都睇翻咧，因为腾讯咧，之前咧就公布咗季绩嘅时候咧，都讲到明啦，话啊嚟紧咧十送一嘅比例咧，分派翻美团啊，咁所以其实咧呢、這个举动咧，其实唔多唔少，其实腾讯之前咧都有都有呢啲分派行动啦，咁所以短线嚟讲咧，其实对于美团嚟讲，个估压咧就相对大一啲啦，咁再加上腾讯个单一大股东咧都讲到明啦，话啊如果咧腾讯分派咗美团嘅股份之后，我哋而家都会即刻放出去噶啦，都会算系一个沽手啦。咁所以对于美团嚟讲咧，短线沽压咧都相对会大一啲啦。咁除咗呢方面之外，始终内地嘅疫情咧，其实近期个确诊数字都增加翻啦。咁呢方面咧都可能都会影响翻咧美团嚟紧喺外卖业务嗰方面都唔会受到影响咧。咁所以呢方面咧，短线咧唔多唔少咧个沽压咧都会继续喺度咯。 系啦，咁大家留意住啊。另外咧就系内地手机品牌小米，咁啊寻日见到佢咧就派发翻上季嗰个成绩表啊。咁啊虽然第三季咧就经过调整之后咧，咁啊净利咧就按年就跌咗59.1%，咁但系呢个跌幅咧，其实就少过预期嘅，咁啊都系跌噶啦，但系又少过预期，咁啊嚟紧前景算系好啊，定系唔好咧？ 睇翻小米咧，寻日就公布咗第三季嘅季绩啦，咁。整体嚟讲咧，其实都叫做咧符合翻预期噶啦。咁头先都讲到啦，话啊净利嗰方面咧按年其实都有一个近六成嘅跌幅啦，但系其实都已经好过市场预期啦。咁睇翻收入嗰方面咧，都按年有一个下跌啦。咁但系大家都可以睇翻咧第三季嘅时候咧因为全球经济其实都出现一个波动啦，咁所以令到手机收入个需求咧都会影响翻啦。咁所以小米咧个手机收入咧都按年出现一个下跌噶。咁所以短线嚟讲咧，可能除了留意手机收入之外，咁都可能要睇翻小米嚟紧会唔会再出一啲新嘅手机啊，喺毛利率嗰方面咧带动翻啦，咁同埋睇下去库存嗰方面咧可唔可以真系做得好啲咧，咁喺个盈利表现啊或者毛利嗰方面咧有一个好啲嘅表现咯。 咁啊，散股民咧又可以多做功课留意翻啦。咁啊，早上咧非常多谢金利丰金融集团啦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uy 帮我哋分析大市。Chuy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唔该。 唔该晒，咁听日又要麻烦你啦，听日再同你倾下偈。唔该 ，Chuy， 拜拜。 好，拜拜，拜拜。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优惠之前咧，又头先讲完股票啊，依家讲下啲演唱会门票先。 哦， 哇，咁啊 C 一嘅头版咧，真系呢个 Blackpink 啊，即系吓皇后飞啊，炒贵22倍啊！咁当然啦，即系一定要讲咗先啊，炒皇后飞犯法 啦，拉得噶， 同埋最重要一样嘢咧。就是我都想讲，喂，身边啲朋友真系唔好成日问我有冇 Blackpink 飞，大佬，我又唔识韩文，我连佢四个都唔系好认得，就系认得阿 Jenny 一个， 够啦， 系咪？ 够啦， 对于你嚟讲够啦，系咪？ 足够。 我哥咧，即系佢啲歌，其实我都系平时喺铺贴啊，或者即系之前系 Rubber Seven 啊，咁佢。叫做 loop 住嚟播 ，loop 住会播啦，咁样或者依家有阵时NBA 都系噶，即系中场休息嘅时候会播呢啲，因为好劲啊，好红啦、啊、咁样，我都明白啊，但系即系我真系唔熟啊，同埋我都、你问我呢啲，我真系搞唔到，我又唔识韩文，我又唔知系边个，点问点帮你买咧？仲要好过分噶，其实炒嗰、那个炒风咧，原价咧2999蚊一张嘅 VIP 飞咧。炒贵足足22倍，70,000蚊，70,000蚊睇场演唱会，唔系话香港市道唔好嘅咩？ 当然啦， 经济唔好嘅咩？ 即系呢啲吹出嚟嘅风，究竟系真系有价有市啊，定还是斋讲咧？就真系唔知啊。 喂，我除七啊，都10,000蚊一张啦、啊，即系唔好话70,000蚊，10,000蚊张飞，我都觉得好贵、 啊，好贵啊，10,000蚊一张。 Blackpink 我 都系贵啊！ 唔同人唔同、啊，老实讲，嗱，如果我中意足球嘅、你话喂西班牙去 世界杯咁样， 系啦，西班牙对德国决战咁先算啦。咁但系喂，我都未必会肯10,000蚊一张飞，但系咧去到咧6000-7000，可能一生仲要豪一次、我会想睇一次世界杯决赛。你话6000-7000 OK， 嗱，每个人 使錢都有出口啊，都有唔同嘅地方。即係有啲好慳嘅人都會話你聽，其實咧佢玩音響咧條線咧都十幾廿萬嘅咁樣，係咪先？即係每個人都有佢用錢嘅地方嘅。 佢呢一個咧，即係我話，如果當佢七萬係真係有人買嘅話咧，咁啊真係有點傻啦。即係當然佢話，我大把錢，咁我冇嘢好講啊。如果唔係嘅話，七萬蚊，你下一次自己買一張機票飛去韓國玩埋幾日。再睇埋佢嘅演唱會，再翻嚟都仲得。 尋日定前兩日歐先講啫嘛。其實譬如新加坡嗰度，咁你自己本身有飛嘅，你就算你七萬蚊，你喺嗰度買埋，你飛埋過去 啊。死咗佢啦！ 我有朋友就喺新加坡正價撳到張飛。再買埋機票飛過去， 都唔使 玩埋，都唔使食埋個海南雞飯， 都唔使呢個價錢 係咪？係咯，去埋聖淘沙都得噶， 都得 啊！但係都有唔少嘅網民咧，就炮轟個機制，因為咧之前其實好多唔同嘅演唱會、本地演唱會都有用實名制噶嘛。咁嗱，實名制係咪完全倒住炒風咧？我唔知道，因為我都有一兩年冇認真買飛入去睇個 show 啦。好老實講一句，因為疫情嘅緣故啦。咁但係。你唔打到好多黃牛飛，你打一半都爭好遠啦。咁根據呢個最簡單嘅經濟學原理，你啲票量係從住正常嘅方法去獲得嘅話咧，咁你個價格咧個 price 咧就會跌翻落嚟，即係起碼唔會炒到七萬咯，即係話炒到五千，咁你條數都爭好遠啦。 離譜啦，而家直頭 係22倍啊，大佬，真係好誇張。即係呢個純粹題外話啦。嗱，炒飛嘅唔啱。第二咧。你去買黃牛飛嘅， 你支持佢哋件事， 因為你會助長咗個歪風。 Blackpink 都唔想你炒嘅，係咪？佢一定想你正價噶嘛，咁樣抽籤機制， 佢哋未必會知道啊！真 會，我打電話俾佢， 話俾佢聽， 講到啲人講到好似我同 Blackpink 好熟，叫我買飛， 叫你買飛噶啦， 係啊， 真係 哦，唔係生氣哦， 我幫你講，我幫你同 Blackpink 講呢句，生冷氣哦， 多謝，你有機會見到我記得講，我連佢哋個樣係點，即係如果真係得罪啲講佢。有一日如果喺中環嘅銅鑼灣嘅街頭，即係有啲妙齡少女，即係戴住頂 cap 帽咁樣，著得後後生生露條腰出嚟。 唔係而家都好多係咁著。 原來係 Blackpink， 我真係可能認到。哦， 你中意微服出巡嘅 係你咧？ 我認到， 你又認到， 咁犀利， 你咁叻，點夠你玩啊，大佬？ 阿歐點啊？有乜嘢優惠？ 嗱，讲完啲唔啱嘅嘢啊，咁啊，梗系讲翻啲啱嘅嘢啦。嗱，头先小白咧讲话，上山嗰度咧，即系有啲静音嘅山径啦，或者叫做大家都唔好有咁多光污染啊，真正嘅污染啊，或者噪音污染啦。啊，有一样嘢咧，即刻弹咗出嚟啊，就回应翻小白嘅嗰、那个关于行山嘅时候咧，点样可以清洁一啲啊，或者干净一啲咧？喂，有咧一间地产公司啊，出咗只 app 啊，咁啊，当然你都要去。佢嘅商場嗰度消費之餘咧，仲有一個新嘅計劃，叫山點一點，山係個山啦，跟住咧灘灘即係沙灘個灘啦，叫山灘拯救隊，山灘拯救隊，咁啊推出呢個全新嘅積分獎勵，會員只需要咧喺行山、郊遊或者咧喺海灘嘅時候舉報啊一啲垃圾嘅黑點啦。咁咧，同或者自发地组织啦，或者参与一啲咧，叫做清洁山野之间咧，同埋沙滩嘅一啲清洁活动咧，就可以赚取咧佢哋嗰个会员积分啦。咁咧，你赚取会员积分又可以换嘢喎。啊！又可以幫你即係可能換一啲獎賞優惠，譬如你買翻對行山鞋嘅時候減翻500蚊啊，或者咧買個行山杖嘅時候咧又減翻200蚊啊，咁樣咯，即係幾得意喎呢一樣嘢。 哦，個 concept 都幾好喎， 係啊，有趣啊！呢個 鼓勵大家 嗱，你應該發動下啦，用你嘅社交平台。 我身邊有好多朋友其實就係一路行山一路執垃圾嘅， 係啊。 咁但係嗱， 呢啲商界又可以推手咧， 唔係個個都一定咁辛苦上山執垃圾嘅。咁如果你本身都行到只脊咁啊，上氣唔～接下去咁你就留翻其他人執啦，咁樣當然係。咁但係如果你話舉報呢個咧，我覺得唔錯喎，因為其實坊間有啲軟件咧，其實佢哋都做到咧，就係如果你山上面發現一啲，譬如咧山上面好多古蹟噶嘛，啲古蹟咧如果係受到破壞嘅，或者山上邊啊，例如最有機會見到，譬如動物屍體咁樣，咁你都有啲 app 咧去到做一啲嘅通訊嘅，咁話翻俾你聽，咁等人哋去處理翻咁樣。咁而家佢呢個咧見到垃圾都可以咧，就係撳埋出嚟，即係。同文並茂咁應該 send 過去啦，有埋地點，有埋 GPS， 你電話有 GPS 噶嘛，咁就 send 埋過去，咁有啲人咧就可能譬如係嗰啲垃圾專責特工隊咁樣，咁就跟住你個位咧。 執咗佢。 我估呢個 app 咧，其實原意咧都係想大家清潔個山野之間啦，同埋沙灘啦。呢個第一啦，第二咧個舉報咧，我估咧有關雖然佢一個叫做商場 app 啦，或者一個地產公司 app 啦咁樣。咁但係呢、這個地產公司或者呢間物管公司咧，佢一定會將呢一件咁美好嘅事咧話翻俾漁護署聽，叫人清潔啊，或者即係嗰度可能係棄置垃圾嘅黑點咁樣啦。 同埋提高咗嗰個意識咧，我覺得係最緊要，即係令到係啊，大家就會覺得，喂，其實而家好多人咧就已經係會影相話俾你聽，啊邊度有垃圾等人嚟執，即係退而求其次就係或者係慢慢進化啦，唔係退而進化嘅時候咧就係、是、我而家影相啫，下次我影多咗幾張就不如我都執埋啦。係 啦係啦，因為咧。我成日都觉得奖赏制度咧系好过惩罚制度嘅， 系啊。 咁当然即系最好就系政府做推手啦，就唔系商业机构做推手。嗱呢个商业机构话咧，举报咗垃圾嘅黑点咧，可以获得1250分佢个 app 嘅积分。咁要嗱组织一次咧，叫做呢个山系啊或者沙滩嘅清洁活动咧，就可以有12500嘅积分，系十倍嘅积分。咁啊，呢个文化 系 推广喎， 系啊， 即系譬如阿小华都觉得，喂，即系个沙滩要干净啲啦，个山野之间，狮子山成日好多垃圾噶，啲人咧成日啲汽水罐啊乱掉咁样，唉，等我去执下，或者组织一个由狮子山头行到狮子山脚，我哋一路沿路执垃圾，咁可能呢个活动咧。咁呢个 app 又会坑你，咁你又万几 分 噶咯，系 啊，我系当我小心眼去睇啊，即系可能有啲人咧就会觉得，都既然有人执啦，咁我可以乱抌噶咯，即系一定会有呢啲人出现啊。 咁不如你调翻转头，为咗有得执，我先乱抌咗先。 咁呢个系你 讲笑啦，你系讲笑啦。 希望嗰啲人咧就唔好咁谂啊，即系一定会有啲人会觉得，既然有人执，我就抌啦，唔紧要啦，咁样。咁都係嗰句啊，自己垃圾自己袋返走，呢、這個最簡單啊，咁就唔使再煩啦，即係唔使又要搵人專登上去執啦。不過另一樣嘢，除咗你話好似話講個行山沙灘之外呢，仲有一個其實都叫做垃圾黑點嘅、哦、即係大家唔好 掉以輕心， 就喺我哋身邊附近、如果你見到啲馬路旁邊有啲花槽呢、其實嗰個花槽幾污糟下。 哦，係啊，係啊。 點解呢？就係嗰啲，即係我都目擊過好多次，就係好多嘅揸車人士咧，見到嗰個花槽就隨手將自己手裏邊，無論係飲品罐又好，甚至乎我見過煙頭我都見過，抌落去咯，即係諗住啊，我唔係抌喺馬路喎，花槽啊嘛，咪抌喺嗰度咯，見唔到啊嘛，有啲樹遮咗啊嘛，咁呢啲咧我見過好多次，咁希望大家即係特別係駕駛人士咧。即系大家都系揸车啊， 系啊， 即系有啲公德心啊，嗰度唔系垃圾桶嚟噶，落车揾个垃圾桶抌啦， 系啊，花槽花槽咧都系喺马路中间嘅， 系啊， 咁其实要去清洁啊，处理 好麻烦噶， 又麻烦又危险啦、即系为己为人呢啲。 有一次我自己真身嘅经验，我好认同钟哥咁样讲，嗰啲花槽咧就大家顺手咧就将嗰啲饮剩嗰啲冻奶茶咧，我见过有一次啊，前边有架 van 仔啦，即系譬如 call 嗰啲 van 仔啊，跟住一抌就抌出去咯，即系嗰啲轻型货。车啊，跟住咧，佢抌完咧，我都不以为要，好彩冇抌到我架车啦。咁点解知咧？我停灯位嘅时候咧，隔篱咧，我望一望啦，有只老鼠啊！咁你知道我好惊老鼠噶啦，我即好惊，即好惊啊！我惊佢跳上架车，我即刻揿嗰个闩窗嗰个掣，你明唔明啊？ 我明，我明，我明， 一个走上嚟啊！即刻， 乜都好啦， 挨到架车就唔好啦。佢咁惊， 哇！我真系惊到唔想再即刻，即系点解会咁样做咧？其实你咪储埋一次过啲垃圾，你咪再抌喺垃圾桶咯。 系啊，即系你摆一个垃圾袋喺架车里边，其实已经处理晒所有。 系啊，系啊， 即系你犯不着我用一个，我就要抌一个，仲要即时抌，即系唔需要咁心急啊。所以大家吓，爱护一下身边嘅地方啊。 同大家睇埋天气啊，咁啊多云啊，有几阵雨啦，最高气温咧大概23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啦，咁啊，展望咧，未来两三日咧，仍然会有几阵嘅雨噶。下星期一同埋星期二咧，天色就会好转一啲，日间都会相对温暖。依家嚟讲咧，就22度嘅气温咧，相对湿度咧9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8:30，而家由张展报道一节新闻。 美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新一轮总值4亿美元军事援助，包括发电机，协助乌克兰应付能源设施受到俄罗斯攻击导致的停电。这一轮援助是总统拜登根据对外援助法提供，用于国防用品、服务及培训等。五角大楼说，当中包括200多台发电机，支援乌克兰民事及军事的电力需求。另外，亦会提供用于先进防空系统及海马斯火箭发射系统的弹药，以及用于对抗俄罗斯无人机、带有热成像瞄准器的重型机枪。英国最高法院裁定，未经英国政府授权，苏格兰不得就脱离英国问题举行公投。英国首相辛伟成欢迎裁决，苏格兰首席部长施亚晴表示失望，但尊重裁决。他强调会将英国下次大选当作变相苏格兰独立公投。施亚晴说，必须并且会找到另一个民主、合法及宪法的手段，让苏格兰民众表达意愿。在他看来，只有大选这个方法。在爱丁堡，一批支持独立的民众在苏格兰议会外示威，认为苏格兰人的声音被压制，同时亦都有反对独立的民众集会挥动希望留在英国的标语。英国最高法院一致裁定，苏格兰议会没有权力为苏格兰独立公投立法。裁决说，根据权力下放安排，举行公投属于英国国会的保留权力。北韩领袖金正恩包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警告，美国和南韩越是拼命对北韩制裁打压，北韩的愤怒将会越大。金宇正在北韩官方朝中社发表谈话，指南韩外交部惹是生非，将北韩行使自卫权说成挑衅，及考虑对北韩追加单边制裁措施，形容南韩是美国的忠实走狗。南韩外交部日前表示，正就对朝制裁行动进行检讨。如果北韩推进核试，南韩方面考虑对北韩网络领域等实施制裁。本港寻日新增7985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611宗输入病例，再多11名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10421人死亡。12间安老及5间残疾人士院舍共21名院友确诊，51名院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695间学校呈报1221宗个案，涉及996名学生同225名教职员。23间学校共23班需要停课7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仍然有几阵雨，下星期一及星期二天色好转，日间相当温暖。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咧喺新界嘅大埔嘅丁角路，去翻大埔墟方向，近住大桂街啦。由于有坏车啊，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雅景花园对出嘅，就系大埔嘅丁角路去翻大埔墟方向，近住大桂街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雅景花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咁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方向都系慢车，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啊，而家龙尾排翻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就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在清水湾半岛对出。 咁另外啦，荃灣路咧，由於出翻去九龍方向啦，近住有線電視大廈對出係有路面維修工程喺慢線嘅。咁而家荃灣路出九龍方向，龍尾排到去油金頭啊，就係荃灣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有線電視大廈對出啦，係由於有道路工程，咁而家龍尾排翻去油金頭對出。路面方面的情况，在九龙区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彩虹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就比较挤塞，在港岛区黄泥涌峡道去返司徒拔道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一段都是车多缓慢，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刚才讲了有工程影响，所以排到去油金头，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由华都花园那段至到元朗公路的福亨村一段都是车多缓慢，元朗的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方向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榕园路对出，元朗的妈庙路去返妈横路近住水边围村一段都是车多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而家车龙排到去骏景园，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都是车多繁忙，排到去天富海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为了寻找更加多元化的音乐元素，藤井峰早前出走印度，希望在音乐上面可以得到更加高的层次。今次全新的作品 Grace 火拍住日本的电信商，将任何人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感觉，由印度风采的音乐加上日本的旋律演奏出来。在他 MV 里面也拍摄出印度文化和习俗的色彩。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藤井峰 Grace。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的作品有来自藤井峰的 Grace。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印地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Hindi. सरकार सभी पात्र व्यक्तियों के लिए COVID-19 टीके निशुल्क प्रदान कर रही है. विनिर्देश क्लिनिकों, अस्पतालों, मोबाइल टीकाकरण स्टेशनों या सामुदायिक टीकाकरण केंद्रों CVCS में वैक्सीन प्राप्त कर सकते हैं. वैक्सीन प्राप्त करने के इच्छुक लोगों को जल्द से जल्द अपॉइंटमेंट लेना चाहिए. चयनित CVCS में विशेष पात्र व्यक्तियों को उसी दिन के टिकट वितरित किए जाएंगे. सरकार और विशेषज्ञ समितियां COVID-19 वैक्सीन की सुरक्षा पर निगरानी करना जारी रखेगी. वैक्सीन आपके शरीर को बीमारी से बेहतर तरीके से लड़ने देता है. म्यूटेंट वायरस स्ट्रेन से उत्पन्न खतरे के तहत आपको वैक्सीन की पहली और दूसरी खुराक जल्द से जल्द प्राप्त करना चाहिए और सुरक्षा बढ़ाने और समुदाय में एक सुरक्षात्मक कवच बनाने के लिए वैक्सीन की तीसरी खुराक प्राप्त करनी चाहिए. यह जीवन के सामान्य तरीकों को पुनः आरंभ करने के लिए महत्वपूर्ण है. अधिक जानकारी के लिए विषयगत वेबसाइट www.covidvaccine.gov.hk देखें.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 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呢套我睇过， 呢套我都睇过，不过唔系好记得啦。 记唔记得冇紧要，一齐倾下呢套戏你睇过未？ 早两日睇咗一个关于内地电影嘅一个报道啊，咁话说咧就一套戏啱啱上映破咗个纪录，咁咩纪录呢？就系首日票房，咁系咪好劲啊？就啱相反，你可以想想究竟如果在内地咁多戏院啊， 是 咁大地方首日上映，佢最低嘅纪录，你觉得会系几多钱人民币咧？ 最低啊！ 最低， 最低，最低一万蚊啊！ 一万蚊， 我觉得最低都几廿万啦、 啊，几廿万啦、啊， 个市场咁大， 真系唔好意思啊，真系俾多咗，最低破咗个纪录。七十几蚊人民币， 哦，七十几蚊人民币就大概四个人入场到啦， 两个， 两个添系嘛？ 嗰根据报道咧，即系我唔知道真定假啦。根据报道就话，其中一个仲系攞赠券添， 哦， 咁但系佢都计 翻，因为冇唔亦嗰个算法系 suppose 大陆睇场戏廿零三十蚊嘅咋，佢平过香港嘅，大陆睇场戏系 啊，老实讲啊， 咁就破咗个纪录，咁跟住啲人就会好好奇啦，喂呢套咩戏嚟噶？点解会咁样嘅咧？咁跟住个导演即刻喺一啲分享平台上边就出嚟讲啦，佢话。虽然冇办法令到大家入场，但系令到大家可以讨论咧，其实都系开心嘅、哦，即系佢咁样讲， 真系 好豁达啦。 佢豁达定还是系有个说法就系自圆其说咋， 都系一样啦。咁、哦、就咁啲人就会好奇呢套系咩戏嚟噶？咁就话因为佢一套纯文艺术片， 嗯， 而且全素人，咁啊，即系就算佢宣传咗，都冇办法引起大家买飞入场嘅意欲啊。咁所以咧，佢首日嘅票房就係咁樣咯。咁、跟住嗱，之後啲人就話啊，既然係咁樣，可能會變咗另類宣傳啊。我話你咁差，我就睇下你係咩戲。咁、就可能會引起後期一啲票房嘅一啲可以追得翻。 即係睇下會唔會蜂擁入去追翻。我就睇下你咩負 fit 嗰隻心態。 咁就唔知啦，即係睇下究竟後續究竟佢追唔追得到個票房啦。咁、但係佢就話：，咁、既然有人講，都係一件好事啦。係咁自然其説咁啊，完咗啦。 哇 Q 啊要。 咁我諗起啦，喂，其實咧近年或者一直以嚟，大家有冇睇過一啲戲咧？真係靠一啲口碑。是咁样追翻个票房或者啲收视啦、 哦， 又或者调翻转头一嚟嘅时候已经吹到好大，点知喂一睇咗之后话唔系啊嘛，咁样就直线下降啦。 我记得一开始古天乐套《明日战记》都票房麻麻地，因为一路上一路上上到依家本地华语片嘅头三位啦，头三位啦，系会破噶嘛纪录，讲得保守啲好啲系啦。 但系即系讲起话《明日战记》，其实近呢一年咧，大部分嘅港产片都系有呢个咁样嘅趋势， 有后劲系嘛。 嗱，第一部系用第一部就系《原路山卡》啦， 系 一嚟嘅时候就话。唔得唔得，跟住大家讲嘅时候，喂，佢最后埋单，掂咗、 啊，越嚟多人讲， 越嚟多人讲、啊，又或者跟住甚至乎泛起公心，最初嘅时候都系话，喂唔得唔得，跟住又得咗、啊 嗯， 都系靠一啲后期咧， 系 慢慢吹啊吹啊个口碑之后。掂咗，跟住個票房就直線上升。 嗯，有冇玩後勁啊？小朋友有冇呢啲玩後勁嘅推介？ 譬如漫畫、動畫其實都有好多呢一類型玩後勁嘅、 嗯。 譬如最近有一套，如果佢開頭係漫畫先嘅話咧、 嗯， 譬如《鏈腳人》。鏈腳人佢係開頭都係漫畫先嘅， 漫畫先啦。 係啦，咁大家就會覺得開頭咧，因為個作者又唔係特別出名。 咦？你都入咗坑喎，睇下鏈腳人 係咪？ 因為你要做呢個米津玄師係嘛？因為要做呢個外語歌推介， 我都追到貼啊！ 系 啊， 因为一开始我哋谈论嘅时候，小白都觉得，喂呢啲好似暴力啲，小朋友未必合家欢。 所以我咪自己看 你自己睇啦， 系啊，自私睇啊。 同埋咁啱又只歌好劲啊嘛， 只歌又劲啦。佢仲要咧，只歌劲之余咧，即系主题曲劲啦，因为米津玄师啦。咁佢片尾曲咧，其实佢揾咗唔同人去到唱。咁佢即系开头。得嗰幾多集啫，播咗幾集啫嘛、嗯，你發覺佢都已經有變化，咁呢樣嘢咧都已經係一個幾大嘅驚喜啦。咁同埋佢劇情方面咧都幾新穎嘅，因為新穎嘅意思係因為通常啲主角咧就一定係靚靚仔仔啊，出自己好勁啊，佢反而唔係佢出嘅時候咧就有一種覺得佢哇噁噁突突啊嗰只嘅感覺嘅，咁、呢個咧。都是看到而家個 trend 有少少轉變啦。 其實咧，由個主角開始古古怪怪或者古靈精怪咧，應該係由阿奇玉老師開始， 係 即係 一拳超人 啊！啲畫工其實又唔係話好靚喎。 係啦，再加上一個冇頭髮嘅。 先生一个老师，佢、出嚟咧，佢唔使打好嗱。当然依家个漫画演进就打得耐啲啦。佢、旧时真系一拳佢就 KO 对手。 系啦， 古仔个剧名都讲咗俾你听啦，一拳噶咋， 系啊， 一拳就已经系超人啦。 所以咧，其实呢一类型咧，你谂下开头如果佢漫画嘅时候，其实佢画工咁差，唔系好吸引到人去到将佢变成一个动画嘅。咁但系因为佢譬如一拳超人为例啦，佢开头系网上自己发布嘅啫嘛， 跟住写啊。少年 Jump 就系俾个作俾嗰啲编辑整，哇几得意！ 系啦， 跟住头你知少年 Jump 啦，头嗰两集如果连载受欢迎程度唔得咧 ，sorry 啦， 即刻拜拜 啦！ 系啊，跟住甚至乎连个画工入边咧，净系出漫画都帮佢再执过、执整过，跟住再动画嘅时候，咁而家大家见到梗系好啦，好靓仔啦咁样。咁所以呢啲咧都系我觉得 都系冇头发，系靓仔， 系啦，但系靓仔咗，虽然只眼都系死鱼眼咁样。咁但系譬如仲有另外一个咧，就系 Bleach 啦，其实以前好出名嘅，不过到后期嘅时候咧，因为打得大天花龙凤，即系你一把剑斩落去，唔知烂嘢，成个城市唔见咗嗰啲，嗰啲剧情其实大家咧就睇到都几厌嘅。老实讲，即系去到后期嘅时候，咪又系打咯咁样。咁但系最新嗰个嘅动画出咗嘅时候咧，都个好评几多，即系起码系啊，起码觉得咧，即系佢嗰个虽然都系打得好犀利噶啦，但系起码觉得佢个故事咧同之前嗰啲有呼应，而且佢仲开到一个新嘅档次出嚟，咁大家就会觉得变咗开始有翻期待喎。呢、即系都系因为咧佢有口碑，口碑之后多咗睇，多咗睇之后就连带佢多咗人观赏个情况个效应就出咗嚟啦。 系咁啊，呢一类嘅电影我即时谂到两部周星驰啦。咁通常旧时星爷啲作品咧一出就大卖噶嘛，唯有咧喺佢嘅生涯入边咧有两部系要靠口碑同埋靠后劲，而咧就算系靠口碑咧都未必追得翻好多嘅一啲票房。有一部就系《回魂夜》啦，咁当然《回魂夜》就即系被大家列为神作啦。依家好多时候睇啲叫邪典电影啊或者 couch 片嘅。时候都会觉得哇，嗰阵时咧系始祖嚟噶啦，即系或者啊做得好好噶啦咁样，因为嗰种黑色幽默同埋即系讲即系系咪先，即系咩赶鬼要用朱古力啊，系嘛，即系你个哇乜嘢啊，你讲紧啲咩啊？咁但系后世人就有唔同嘅传言啊嘛，以至咧内地咧啲读电影系嘅学生咧都好喜欢攞回魂嘢出嚟做咩咧？唔系睇，攞嚟研究 啊，系噶，系啊。如果你咁啊，我应该估你第二套星爷嘅应该系咪《月光宝盒》啊？ 系啦，《月光宝盒》啦，就系刘镇伟导演嘅《月光宝盒》就系《玛丽玛列控》就系《死亚仙子》啦。其实仲有多一部嘅，其实《喜剧之王一》咧，即系阿敏姐写嗰部咧，一开始咧票房咧都唔系大家想象中咁好，但系咧我真心觉得咧，即系喺星爷咁多部电影入边咧，除咗阿钟哥参演嗰几部特别好睇之外咧， 即系多谢你。 其 实 我自己个人超级中意《喜剧之王》。 喜剧之王。佢系同阿张柏芝嗰套， 系啊，佢真系讲紧个人生噶。嗱、你话一开始入戏院嗰个内地电影得两个人睇啊， 系啊， 你周星驰、尹天仇、街坊剧场雷雨，连嗰个细路仔都唔想睇，嗰个细路仔啲系冇着裤，其实都系一个怨念嚟啊。 因 为 嗰阵时咧，即系如果你讲开嗰套咧，喜剧之王咧，其实佢当初最初宣传嘅时候个方向咧。就係話周星馳第一套勵志片啊嘛， 係啊， 咁但係嗰陣時星爺係講緊係搞笑啊嘛， 啊， 所以佢呢個轉型同埋佢又用咗另外揾咗啲日本嘅樂團嘅樂隊過嚟做配樂啊嘛，成個感覺係唔同曬啊嘛，咁所以咧就俾人覺得喂係咪得㗎？咁、但係之後咧又係個口碑咧又抌翻上去咁，咁呢個又係咧，咁反而我如果係講開港產嘅一啲戲咧，我講下。日本嘅啲電視劇咧，咁有啲咧又係靠後期嘅口碑揼上去，咁但係當然咧，亦都未必係即係可以去得好好，但係亦都係變得即係大家都可以多啲留意。一套就係最近嗰個爆炸頭《蜜雪時推理》 哦， 係啊，間田將輝嗰套啦。佢最初頭嗰一兩集冇乜人理嘅，講都冇人講，但係就係因為頭嗰兩集之後，咦，原來咁樣啊，幾好睇喎、啊。咁去到後期咧，佢唔係話去到好飆升得好高。但系佢之後攞獎無數，即係佢因為呢一個戲，間田將輝亦都攞咗佢日本嘅即係 視帝啊， 電視視帝啦。咁嚟緊又有電影版啦。咁呢度係一套啦。咁另一套咧，其實我幾想提一下咧，就係、是、板垣瑞二嗰套嘅《四重奏》， 哦、 都好舊啊，2017年嘅作品啦。松隆子、高橋一生嗰套啦。咁呢一套咧，其實我覺得係大家即係最初做嘅時候。真係走漏眼嘅，但係做完曬之後，大家都覺得好似一般一般。但係呢套又係攞咗好多獎嘅，即係喺日本又係，同埋而家仍然有人談論緊。咁所以而家喺大家好多唔同嘅渠道都係不斷講翻啊，《四重奏》裏邊呢個戲 究竟想讲啲乜嘢啦？究竟个剧本想带啲咩信息啦？啲演员做成点啦？而家仍然都仲系谈论紧四重奏，咁就知道其实个口碑咧，未必一定系可能当下就可能攞到啲成绩，可能系2017年到而家五年噶咯，都仲有人谈论紧呢啲，就系真系嘅细水长流式嘅口碑。 就快受够，就拒绝住手，别信剧透，别接受，就是缺口。我这一班战友，平衡宇宙，轻松的抗奏，重重宇宙，打破给我的旧节奏。Yeah, 真世纪没固有， 我要引领的个性，我要致敬的作性，我要跳舞跳到像火星，跳进每个宇宙。自主文文清以神跳进结界，继续建设咬咬行，名取高层，求星斗神，穿越角色，穿越更多命运，不用压抑，不用拘束，我反应想象过的，想象某个我刚刚陪伴我角色， 去向不定，变位置纠正你是未跟丑， 原力炸海为城，南极万万不倒，再扭多两扭，我要试试很酷，我要意志很正，跳跳跳舞跳到变异地，以我每个宇宙意识当立尘，咸蛋挑人薯仔天神，看我进化各自注释，更飞华光反弹，时刻可能穿越角色，穿越更多面具，不用压抑，不用拘束，我反应想象过的，想象某个我刚刚陪伴我角色， 跨星宿转气候， 我哋今日嚟练金，觉得几开心。 等搵阿 Luffy 去公海富啊， 有好多 idea 从未出现过。 劈下柴，收下鞋，敷下鞋，趁有排考过牌，失去常态，终于奇怪。输至坏，动至坏，单照埋，不顾仪态。劈错柴，收错鞋，敷错鞋，咪介怀，几废柴都算形态，偏爱奇怪，怪。 早晨，你各位晨光听众，嘉明又嚟同你讲下一啲特别嘅日子啦。有冇留意到好多唔同嘅商场啊、主题乐园啊，甚至乎一啲你经常去开嘅地方，都已经换上圣诞新装呢？而你又有冇谂过喺圣诞节期间，有啲人都仲系要开工，未必有得同自己最心爱嘅人一齐去享受圣诞假期噶？原来由今日开始去到年底，有另外一个称呼叫做 Blue Christmas， 蓝色圣诞。究竟背后嘅意义系啲咩嘢呢？转头话你知。 Some things look better, baby. Just passing through. 由今日开始，即系11月24日，去到年底，即系话12月31日，都系为之 Blue Christmas 蓝色圣诞节。点解会有呢一个蓝色圣诞节嘅呢？一般嚟讲，圣诞节大家都可以普天同庆啦，一齐享受呢一个充满爱同埋充满欢乐嘅节日。不过唔系个个都有假放噶，譬如话一啲纪律部队嘅人员，包括咗警察、消防员、飞行服务队等等，好多制服团体嘅成员都要牺牲佢哋同屋企人享受节日嘅时间嚟到为市民服务。咁所以有啲朋友就会由今日开始喺 Blue Christmas 蓝色圣诞期间，为到一众纪律部队嘅成员打打气。如果你都想表达呢一份心意嘅话，你可以选择一点着一支蓝色嘅蜡烛摆喺窗边，又或者系用一啲蓝色灯嘅圣诞装饰放喺你屋企嘅窗门布置当中。希望下一次无论系纪律部队、医疗人员，定一位喺前线工作嘅制服团体，佢哋见到呢一啲蓝色嘅布置，都会知道原来有人记挂住佢哋噶。祝你有一个愉快嘅蓝色圣诞。 讲开圣诞节咧，钟哥真系同你讲下，近排咧，你屋苑嗰个叫做保安哥哥，系咪已经攞翻啲圣诞树同埋堆砌？ 仲未，仲未， 又慢啲， 都唔慢 反应下。 因为咧，通常咧，譬如话而家十一月，预佢差唔多10月头啦，嗰啲叫做屋苑里边嘅圣唔好话圣诞灯饰， 圣诞装饰 就系嗰条灯饰啫。屋苑里边嘅灯饰咧，系一挂。就挂几个月噶，你谂下圣诞，跟住除夕啦，你唔会除啦，过圣诞争嗰一个礼拜除夕，你唔会除啦，跟住农历新历新年接住啦，跟住农历新年都系嗰抽嘢嚟嘅， 系咁唔系农历新年会转翻恭喜发财，如果唔系点嗱攞你封利是啊阿梁生， 大部分嘅所谓嘅灯饰咧，全部都系一条条嗰啲嚟嘅啫，佢只不过系换咗究竟。跟住擺出嚟嘅係聖誕老人啦，定還是係財神嘅啫？其實係換嗰個嘅，其他個即係嗰啲backing 嗰啲啊，後面嗰啲 差唔多，差唔多 係唔喐噶， 都係紅卜卜咁樣算嘅啦，係 咪？紅綠綠嗰啲燈嚟噶。 係咁啊，大家享受下啦，因為都見到唔同商場 都 已經有 咗啦， 唔同 decoration 啊，咁啊都好多朋友仔去打下卡啦，記得啦， 相啦， 打卡嘅時候盡量都唔好除口罩啦，我見大家一打卡除口罩，一影相除口罩咁樣啊。即系唔系咁好啦，嗱呢个就要注意翻啦，咁多位听众朋友。 柯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都喺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一节过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去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去观塘龙尾香港单车馆，仲有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呢分中需要间风格，龙尾去到隧道管内。路面情况，薄扶林道来回方向近住深光学校一段比较车多，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律伦街一段比较慢车，龙尾就在界限街桥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富豪东方酒店。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都是挤塞的，出九龙的龙尾在沙田马场，而去上水方向就在城门隧道管内，而刚刚讲到城门隧道的沙田方向是需要间封的。另外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石角路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去到百胜角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近住回旋处一段就车多，龙尾就在屯门骑术学校。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家要核实对方的身份咪被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想下先过数时想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22线 黑暗劇場的視像成員陳子穎既是演員亦是舞者 舞台劇是一樣很有力量的東西即我看戲的時候會很容易就會覺得跟個故事裡面的人物會有共鳴、啊、然後他會給到一些力量我當我跳舞的時候我會更加是一個不是很想事的狀態是真的完全是靠感受的 星期六晚九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文教組製作四通八達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 我是路云兰， 我是林奕康， 我是江欣燕。 Hello， 我是林永亮， 我是陆思允，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 Hello， 我是叶广权， 我是大姐明林建明， 我是 Mimi 刘敏庄。 Hello， 我是胡伟康。 Hello， 我是向海南， 我是周文琪。 Hello， 我是张永康。 Hello， 我是刘小维， 我是黎乐怡。 佢系好深情的人， 除了听现场直播，仲可以网上重温噶。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上次等电话，今次等你行埋嚟咯。第二首的拍台作品继续是少女心事的主题想块面冇咁热冇咁红想抑压住紧张的心跳想接近一个人的心情在这首歌里面都表露无遗作曲 Tima Claudia 填词朱琳编曲监制 Tima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Umi 钟由美 ，Wanna Be Close to You。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核弹挞入面有张纸啊， 系真系阿爸啲字，写住再见勿念。 东老爷佢离家出走， 大件事啦，爷爷失踪了。大家记得要留意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炮制，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玩玩星期天节目时段里面嘅不得了剧场，一齐帮手揾翻爷爷啦。 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指引。 投资 O2O。 早晨啊，9:09，星期四嘅早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今晚美股表现啦。道指有得升，升95点啊，标普500指数咧升23点，纳指达克指数咧升110点啊，港股 ADR 亦都向上啦，收报17643点啊，讲紧就系美国嗰边手啦，咁啊升紧119点啦，咁睇嚟今日咧港股都应该咧比较高开少少啦，咁但系可唔可以高开高收啊，或者高开高走咧？呢、這个先系啊，散户股民咧。最值得深思的一个议题啊！转过头开始，你就会知道更多啦。 阿 O 同你讲健康。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请嚟前香港队嘅单车运动员啦，仇多明啊，仇多教练咧，同我哋分享啊一啲骑行嘅乐趣啊，同埋一啲小贴士嘅。早晨啊，教练。 早晨啊，大家早晨。 先嚟拣下车先啦。嗱，有阵时咧，男人咧最紧要系咩啊？即系最紧要系架战车。不过咧，踩唔同嘅比赛咧，唔好净系 focus 咧单车节啦、单单咁。有阵时大家去踩呢啲公路赛，系咪真系 road bike 即系公路车系一定系最好嘅？定还是？稳稳阵阵，我哋踩呢个山系单车 mountain， 定还是喂？其实简单啲，啲接车咧都 OK 嘅咧。咁啊，交俾咧专业嘅教练同我哋拣一拣单车先。 好啦，首先咧讲翻单车接对单车嘅要求啦。咁佢嘅单车嘅要求咧，其实咧就需要两个辘咧有26寸或者以上嘅。咁所以我哋拣单车嘅时候咧，如果为咗单车接咧，就必须要拣一架个辘大个或者等于26寸嘅。咁前后辘都要一样 size 噶啦。咁无论山地单车同埋接单车或者公路单车啦，咁边一款呢适合大家其实都系 OK 嘅，只要自己觉得用起嚟舒服开心咁就得㗎啦。咁公路单车就会踩起嚟轻盈啲舒服啲，咁山地单车呢就踩起嚟就更会直啲舒服啲，咁条腰就冇咁攰，咁接合单车呢咁就摆起嚟就方便啲，咁运输时候咧就会容易啲咁样嘅。 咁我问下教练先，你屋企其实最疯狂嘅时候咧，系有几多个单车嘅咧？我想问下啦。 哇！呢啲讲完之后，我会唔会 会唔会俾太太闹系嘛？所以都系唔好讲啦。 系啦系啦，可能系啦，步八步走唔得噶。 系啦系啦，咁你系香港队有唔同配备系好正常噶嘛？系咪先？我哋呢啲非职 用唔同嘅单车好合理嘅。 系啦，即系去唔同场合着唔同衫咁嘅意思啫。好啦，咁啊嗱，讲完呢一个啦，不过啊，想仔细啲讲多少少啦，喺大家咧挑选单车去参加比赛嘅时候咧，有咩需要注意？嗱，包括啦，就系、是、当 mountain bike 先啊，一开始如果我拣呢架 mountain bike 参加单车节啊，有啲乜嘢要特别要注意啊？你会觉得 其实我会纯粹睇架单车咧系咪适合自己啦，个长度啦，个高度啦，个座位嘅高度啦。 咁点先为之合适噶？我哋还回基本步啊！嗱，有啲朋友仔咧就成日觉得好 safe 啊，要两只脚咧都垫住个地嘅咁样。咁但系嗰个 set 嗰个座位可能已经系错噶咯。咁啊，交俾教练帮我哋喺呢方面讲多少少好嘛？ 首先讲紧咧嘅单车咧。你踩落去咧係安全嘅，咁有啲朋友仔咧好驚啊，咁所以咧兩隻腳墊到地，咁佢覺得安全，踩落去放心咧，咁呢個 OK 首要條件做得到嘅。咁你隨住你嘅經驗越嚟越多啦，越踩越好啦，咁我哋嘅單車高度咧其實會輕輕較高咗嘅，咁我哋基本上咧一隻腳尖墊到地咧都已經 OK 噶啦。點為咧？知一個合適嘅高度咧，一般咧我哋評估簡單咁計咧，我哋將個腳踏放到落最低。將個腳踭踩落去個腳踏度，而隻腳係啱啱好蹬直嘅咧，咁就為之 OK 噶啦。咁可能有長短腳啊嘛，咁所以咧我左腳穿完穿埋右腳，咁隻腳都係啱啱好直嘅，咁就跟住我哋踩嘅時候咧，用前腳掌踩，咁咧隻腳咧就會做到微微屈曲嘅效果。咁當然啦，而家嘅單車設定上面咧有好多好多五花八門，咁有啲個鏈柄咧會短啲，咁我隻腳咧可能可以再伸得盡啲；有啲鏈柄又長啲，咁隻腳咧可能。個座可能要搞翻矮啲，咁呢啲都係因人而異嘅。最緊要自己踩落去舒服。車嘅長度啦，咁啊有啲人咧就想破風啲，將個人烏得低啲。咁但係烏得太低咧，又驚個手臂啊、頸痛啊咁樣樣。最緊要教完個設定之後，自己踩落去舒服，踩一個鐘兩個鐘都冇問題嘅。咁你個單車節就應該可以放心可以噶啦。 系啦，咁啊，教练，我又想问多少少咧？你头先话随住自己技术增加咧，可以架车较高少少咧。嗱，我哋纯粹喺个速度嗰度去谂啦。系咪个人较高少少咧，系相对会快啲咧，好用力啲咧？喺个运动科学嗰度， 系啦，其实个人较高，即系个车单车个座位较高少少咧，喺个机械几何上面咧，我哋个力咧系发挥得好啲，同埋咧如果架得太矮咧，其实只脚太过接合接叠嘅时候咧，有机会会对呢个关节嘅劳损咧会产生较大嘅伤害。咁我哋所以架翻高啲就啱啱合适嘅。 太高太矮都是不理想的。 题外话可以讲多少少啦，之前呢这个单车节啊，这个平核呢就在这个蒲岗村道的单车公园进行。你怎去评论这个单车公园的？是不是现有的单车公园最正的一个，大家可以郊游乐或者试下练习都可以去下这个公园玩玩它呢？ 其实这个公园呢是有很多技术的层面在里面的。哦，所以用这个公园来做测试呢，其实相当理想的。咁首先第一样嘢咧，就系佢啲转弯咧个速度比较快啦，而且佢系一啲复合物嘅，好似胶同木板之间嘅地板啊。咁转嘅时候咧，有机会因为嗰啲地板嘅震动咧，而架车会跳或者线啦。咁都好考单车嘅技术嘅。咁所以咧，如果我哋踩嘅时候咧，一定要留心啦。另外嗰啲垫嘴位咧，即系嗰啲路标位咧。其实呢有阵时喺掟弯之前之后经过呢，其实有机会会跣胎嘅。咁亦都会考验到啲考验到啲踩单车嘅人呢嘅技术嘅。咁所以呢对佢嘅观察力啦，对佢嘅路面嘅经验啦，都考得好好。所以如果考呢条路都 OK 呢，我相信佢哋出到去踩单车节嘅时候呢，就应该冇问题嘅。 係反而呢啲单车公园啊，大家唔好即刻諗喎，会唔会好初阶呀咁样。受到教练啦，即係专业嘅教练都喺度讲话，喂呢啲单车公园都系暗藏一啲比较高技巧啦嘅一啲嘅要素喎，一啲法门喎。咁所以即係你话即係简单咁样，即係你话哎我唔系参加比赛呀，諗住强身健体踩单车呢，即係可能玩呢啲公园呢都要小心啲。如果唔系随时呢即係掉以轻心啊，会炒车。啱啱啊教练。 啱啊，所以嗰个单车公园呢，其实好多单车公园都要求大家戴翻个头盔，保一保自己安全。 冇错啊，因为喺对上嘅单车测试嗰度咧，未有三个港队嘅剑手咧受邀请咧去做嗰、那个叫做单车考核测试啊。咁三个都 pass 晒嘅，但系个重点就系有一个，其中一个港队嘅剑手都有话，哇！佢落车嘅时候争啲炒车啊，喺嗰个公园嗰度，因为即系每下即系运动员嗰啲叫做练习咧，通常每下都要搭到好尽力噶嘛，你都知道搏尽无悔咁样，点不知咧？你落车嘅时候搭到好尽力咧，咁就争啲领嘢啊，咁样系咪？教练都有呢啲情况，你当日在唔在场？我想问下咁样啊。 我当日唔在场，但係喺嗰条路呢，因为都踩咗好多年㗎啦，咁就经历过好多次，咁我就好明白佢话好驚会跣到嗰度喺边度，同埋我都有睇佢哋嗰条访问都好犀利，加埋佢哋冇着单车裤㗎，所以呢其实佢哋踩咗咁耐呢，我相信佢哋都有机会磨损，所以我都趁佢哋担心 嘅。係啊，不希望佢哋揸返把剑嘅时候 ok 啦。咁呢个纯粹我哋打趣啫，咁啊真係啊，做多啲防御嘅功夫呢就无往而不利啦。踩单车教练话斋，最紧要系安全，第二就系开心啦。咁啊，咁早上呢非常多谢仇多教练同我哋分享咁多啦，下集呢再同仇多教练讲多啲骑行嘅乐趣啦。唔该晒你，拜拜。 拜拜。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又是时候学一下啲投资用语，今日讲梅菲定律。Murphy's Law 嘅原句就是，如果有两种或者两种以上嘅方式去做某件事，而其中一种方式将会导致灾难嘅话，就必定会有人揀呢个选项。即是喺科学同埋演算法方面，最恶劣嘅情况必定会出现。又玄妙啲咁样讲，即是会出现的嘢就即是会出现咯。咁你一定喺度諗，投资市场入面就係咁样啦，等于跌市嘅时候就真係会大跌市喎。至于係咁升市，亦都唔知点解会升喎。好多时候大家諗到冇嘢好解释嘅时候，就会搬出呢一个定律，叫做 Murphy's Law。梅菲定律，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阿欧， 时间没法融化的恨，共你分开刹那，从此宣告完了吧。快乐人生难以用爱填满这道缺陷，就似高峰过了，余生只见末日靠近。为证实放下你不断转换情人和同伴，一讲起你却仍然不分。如没有你今生再大，谁回家皆一种自冲，就算可爱难成最爱，热吻中亦满面受用，旁人多好比起你太普通，要是当天牢牢相拥，或已经一起过了完美的很多秋与冬，唯愿与你牵手到老，其余的拉扯皆自冲，想将就爱旁人，有你在我心，谁亦没有用，上秒钟说淡忘，下秒钟一番风有剧痛，就算可撑下来，但最好那未来已落空。在故事里生活那样迷茫，模糊地不哭不笑，无力再感动。如没有你今生再大，谁回家皆一种自冲，就算可爱难成最爱，热吻中亦满面受用，旁人都好比起你太普通，世事多舛，韶华匆匆，动你这一张最美亦最痛，日常亦记起当天的各种，二人共有的一丝及传统，你会托梦回来陪住我在思忆那套房中，多么想我是床伴的钟，好好跟你停留在那夜恋中。如没有你今生再大，谁回家皆一种自冲，就算可爱难成最爱，热吻中亦满面受用，旁人多好比起你太普通，世道嘉许无望初衷，但我的初衷却压住我心，一碰眼有雾，唯愿与你牵手到老，其余的拉扯皆自重，想将就爱旁人，片刻而片地都欠缺自信，上秒钟说淡忘，下秒钟不小心有失控，貌似一切健全，但最深爱是谁已落空。 Anson Low 的作品《永信街39号》。 神光追踪31， 来轻轻的去，是不是人生就是这样的啦、你估到咩？ 就估唔到啦。好，请阿畅出嚟啊，讲下咧追踪三十一啊，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好节目同我哋分享？ 刘畅，刘畅， 早晨， 早晨，钟哥，早晨啦，欧早晨，各位。 刘畅，讲下今晚我食饭时间啊，七点半有啲咩可以伴我吃饭啊？ 啱啱好啊，嗰段时间系啊，啲世界杯嘅交界，梗系转一转台睇港台电视三十一、三十二啦，撑下场啊嘛，有咩好节目睇？嗯， 好，今晚七点半啊，继续带嚟铿锵集啊，咁啊，系啦，咁啊，今集咧同大家讲下呢个香港妇女就业嗰个问题。嗯那個、情況嘅，咁啊，原來咧，即係根據2021年嗰個政府嘅統計數字啊，女性嗰個勞動人口咧係慢慢係少少咁樣升咗一點幾個 percent 啦。咁但係原來同一時間男士嗰、那個嗰、那個就業率咧喺過去十年嗰度咧就下調咗啲嘅喎。咁啊，即係係啦，咁啊呢個原因啊，大家都未知道嘅，仲調查緊嘅。咁但係咧，大家都有一個意識咧，就覺得係需要釋放下呢個婦女勞動力，咁啊幫助下。我哋嘅就業人口咁話啦，咁但係呢原來當中嘅而家目前嗰個已婚嘅婦女就業呢最大個困難呢就係點樣平衡工作同埋照顧家庭，即係同一時間佢哋要睇住頭家照顧小朋友，但又要去搵食，咁就唔係咁容易啦。咁原來我哋政府呢做咗好多政策係方便呢啲女士去就業嘅，咁另外呢即係除咗政府做嘢之外呢，社會各界都有分擔下呢一下呢一方面嘅，咁好多企業呢都實行咗嗰啲家庭友善嘅措施，即係譬如嗰啲彈性上班時間啊，甚至係俾嗰啲容許嗰啲僱員咧帶埋嗰啲小朋友翻工添嘅。咁啊，想知道咧政府同埋各界實際上做嗰啲乜嘢去幫助呢個釋放婦女勞動力嘅話咧，咁啊今晚七點半一齊睇下鏗鏘集，男士女士都要留意啊。 係啊，男士都可以幫到手㗎，即係唔好諗住家務一定係女士負責啊。 係， 男士幫下手其實已經幫好多㗎。 冇咁樣諗過，我冇咁樣諗過，係絕對係要幫手啊，仲要將屋企嘅叫做家具咧嗰啲啊，即係洗碗碟機啊嗰啲。努力咁样添置同埋保养啊，系啊，呢啲都系重要。 但老婆唔系想你买个洗碗碟机啊， 系 希望你成为洗碗碟机啊。 咁啊，睇下睇下点啦，睇下点啦。 睇完铿锵集去到八点仲有啲咩可以睇啊？唱 系啦，咁啊去到八点有呢个 Keep Fit 真人 show 啊，咁啊唔做点知身体好，咁啊今集咧就会翻翻去男子组嗰个锻炼嗰度啊，咁啊系啦，咁啊做男人啊最紧要咩？有膊头啊嘛，所以咧。今集咧，阿健身教练啊，阿 King Sir 就特登咧就去谷下呢个男子组两位参加者咧，去锻炼佢哋嘅膊头。 哇！咁啊，這個、辛苦啊。 系啊，咁啊，操膊头有啲乜嘢要注意嘅咧？如果咁啱电视机前面嗰啲观众都系想操下膊头嘅咧，咁啊，今晚八点钟要留意一下呢、這个唔做点知身体 好 啊， 学下嘢啊， 操膊好辛苦啊， 系啊，操咩都辛苦啦，系啊。操所有要操作嘅嘢都辛苦，操脚仲辛苦啊！如果真系有健身开嗰啲朋友，就系操完脚咧，第二日行唔到路 啦， 脚软啊！ 我谂起都流汗啊！呢个 做完呢啲运动都肚饿啊！夜啲有啲咩宵夜食啊？ 咁啊，去到十点半咯，咁啊有呢个中国纪录片系列《千城百味》，咁啊呢个节目啊。系啦，咁啊，今集咧就带大家去到个城市啊，就系广西。咁啊，广西好大啦，咁啊，但系佢里边咧嘅好多特色嘅美食嘅，全部都充满呢个乡土气息嘅。咁啊，讲几味俾大家听下啦。 好啊， 就系有呢个特色酸鱼啊，呢个荔浦扣肉啊，罗秀米粉等等。咁啊，甜酸苦辣乜嘢都齐，但系佢哋全部都有好有广西个风味嘅。咁啊，想知道系点样特色嘅啦？今晚十点半要睇下呢个千城 百味、啊。要啊，改写翻先啦，系咪先？即系。我舊時睇電影，廣西唔係食呢啲嘅，唔係呢啲講笑啫，題外話咁啊。希望大家都聚焦啦，喺港台電視三十一啦，咁啊有好多好嘅節目等緊大家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阿暢咧同我哋分享咁多，唔該曬，拜拜。 唔該，劉暢。 好啊，咁啊睇電視之餘，睇埋天氣啦。咁啊多雲啊，有幾陣嘅雨啦，最高氣温咧大概23度啦，吹和緩至清勁嘅偏東風啦。咁啊，離岸及高地咧間中吹強風啊，展望啦，未來兩三日咧仍然有幾陣嘅雨啊，下週咧。星期一二咧，天色好转啦，日间相当温暖啊，系咪暖过后咧？跟住好似礼拜四五又开始冻啦。 我啱想讲啊，呢几日呢个零两个礼拜嘅天气咧，大家都要小心啲啊，因为佢嗰个一时暖一时，朝早夜晚有啲凉咧， 系 咁大家都真系带定件外套系比较稳阵。 系啊，嗱呢一排咧我醒啊，成日朝头早咧都着长袖衫。 嗯， 你呢啲后生仔咧就反而短打。 系啊， 我建议你都系着翻件长袖衫稳阵。 唔系，因为通常我都好少着嘅，点解咧？ 通常好少着，点解？ I'm hot. I'm hot. You're so hot. 系啊，anytime。系啊， 系 anytime 啊，咁样 anytime 系啦，任何时候都系热咁样。咁啊系啊，做广播都要有热诚嘅。 好 啊，依家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92%。转个头继续晨光底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五间专营巴士公司向政府申请加价大约一至两成。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易志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各公共交通营办商经营相当困难，认为政府应该加大力度开创非票务收入，例如容许公共交汇处经营小卖店，放宽车身广告限制，令广告价值提升，亦都容许车厂作商业用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陈恒斌表示，巴士公司申请的加幅比预期高，促请政府审批时考虑巴士公司过去的累积加幅。他赞同增加公共交通营办商的非票务收入，又认为应该向巴士公司提供燃油补贴。另外，对于有报道指的士团体亦都申请落期加六蚊，陈恒斌认为的士行业经营困难，亦都希望政府打击非法载客取酬，减少的士加价压力。警方正调查昨晚在黄大仙发生的一宗致命交通意外，一名52岁电单车女乘客死亡。昨晚大约9:20，一名29岁男子驾驶一辆轻型货车沿大城街往东头村道方向行驶。另一名48岁男子则驾驶电单车沿东头村道往大城街方向行驶。当电单车驶至近大城街及东头村道交界时，据报失控越过对面行车线，同轻型货车相撞。电单车上女乘客倒地，被轻型货车撞倒，困于车底，由消防员救出。女伤者上半身严重受伤，昏迷送往广华医院抢救，至晚上大约10:30证实死亡。涉事电单车司机身体多处受伤，轻型货车司机及车上一名29岁女乘客报称不适，三人清醒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东九龙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跟进调查，呼吁意外目击者提供资料。美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新一轮总值4亿美元军事援助，包括发电机，协助乌克兰应付能源设施受到俄罗斯攻击导致的停电。这轮援助是总统拜登根据对外援助法提供，用于国防用品、服务及培训等。五角大楼话，当中包括200多台发电机，支援乌克兰民事及军事的电力需求。另外，亦都会提供用于先进防空系统及海马斯火箭发射系统的弹药，以及用于对抗俄罗斯无人机带有热成像瞄准器的重型机枪。联合国安理会紧急审议乌克兰问题，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表示，国际社会应该共同支持一切致力于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努力，共同避免冲突加剧升级及出现核危机。耿爽发言话，乌克兰冲突仍在继续，民用设施不断受到攻击，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人数持续上升，形势发展令人十分担忧。他说，冲突战争没有赢家，对话谈判是唯一出路，有关各方要尽快开展直接接触，早日重启外交谈判。耿爽表示，中方再次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加剧对抗冲突的举措，防止对抗走向失控，特别要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全力保护平民和民用设施安全，尽力减少冲突对民众生活的影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仍然有几阵雨，下星期一及星期二天色好转，日间相当温暖。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690点，升咗166点，总成交金额64亿。 上证综合指数报3108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25点，升5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287.4，升咗5.4；阿里巴巴76.6，升2.2；美团140.7，升2.3；碧桂园2.45升1毫；友邦保险74.8，升2毫；盈富基金17.81，升1.9。京东集团205.6升4，香港交易所296.4升7.8，招商银行35元升2.5。美元的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14，日元139.09，瑞士法郎0.942，加元1.335，人民币7.149，英镑兑美元1.207，欧元兑美元1.041，澳元兑美元0.674，新西兰元兑美元0.625。日经平均指数报28492点，升咗377点。港金报1635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1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752.29美元，卖出1752.81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阿姑先提翻你一宗交通意外消息，位置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公鞍路的快线，而家龙尾去到红天路。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近住上桥位一浸车，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在桥面登位。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在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而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而家龙尾去到隧道管内。路面情况，港岛区江乐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就喺东边街。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上红棉路一段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桥面一段就比较车多。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就是挤塞噶，而家出九龙的龙尾就在马场，而去上水方向就在城门隧道管内，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是需要间封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比较车多，龙尾就在科学园。另外，将军澳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石角路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百胜阁。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为释放本地妇女劳动力，各界都提供了不同的支援方案。社会福利署就加强资助课余托管服务，分担妇女照顾儿童的压力。亦有企业实行弹性上班时间，甚至容许雇员携同子女上班。到底总体成效又是怎样呢？电视节目《铿锵集》今晚7:30，港台电视31。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与鼻。 我是泳儿，而家疫情虽然好严重，但是只要大家记得去接种新冠疫苗，既可以保障自己、屋企人同埋整个社会嘅健康，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y 同埋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唔识波都可以讲波。世界杯又开锣，去到边都会听到球坛盛事，已经成为大家谈论嘅焦点。对于一众球迷嚟讲，当然开心，但系对于平时对足球唔系太雀跃嘅朋友，世界杯期间自己就好似变成被孤立嘅一群。因为周围都会听到你未必有兴趣想听的话题，如果你是其中之一，你会怎么做呢？你可能会说，当给自己休息一下，平日好多应酬，这段期间会少了很多人找自己，自自然然会疏远你。当其他人晚晚开 party 一起看球，你就会多了 me time， 自己的时间。或者可以约翻一啲志同道合嘅朋友出嚟，当然系同你一样对世界杯冇兴趣嘅人啦，行下街睇场戏。除此之外，仲有一个选择，就算你唔识波，都会尝试融入其中。如果平时冇睇开波，真系唔知点倾。根据观察。这类想搭嘴但是谈不到偈的人，通常他们的开场白会有这几个选择。昨晚场波有没有看啊？场波好紧张哦。这个赛果真的估计不到啊。简单用这几句就可以令到一众非常着迷于世界杯的朋友立刻会同你如数家珍一样，将自己对啱啱的赛事逐点逐点同你分析，慢慢讨论，不用怕有闷场。但是通常喜欢看波的人讲完一轮都会问你，你又怎么看啊？你又应该怎么回答呢？简单一句咯，你只说讲得很对、哦、一个球迷对球赛的批评可以得到最大的满足感，就是其他人认同他的看法，简直会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任何比赛盛事开始之前都会有好多人预测边个是终极大赢家。如果你是专家，当然会用球队过往的战绩到最近的状态逐一分析，进而推测。如果你不识又没有相关资料，通常会有两种渠道。第一就是找吉祥物。吉祥物通常都是生物，哪怕是水里边的八爪鱼，或者是一只鹦鹉，甚至是农场养的那只鸡，各色其色。对于被称为吉祥物的生物来讲，它不是预测，只是搵食啫。所以预测准与不准，对它最大的影响可能是下一餐有没有多些东西吃。第二就是博彩公司给出来的资料，到底球队的热度有多少。昨日在茶餐厅有位阿姐过来帮我落单的时候，叹了一口气，轻轻讲了一句，昨晚又输钱啊。所以请谨记，看波不赌波真是会笑呵呵。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狠狠为风的他， 双腿好似摩打，扭过跌过顶呱呱，有嘴巴嘅都赞他，伸手最堪夸，小子似可嘉，人发脚发日练夜练，真功夫无花架，踢得好夸啦啦，活得惊天加两把，射波招式创新，一丝不会差，攻啊攻，快抢攻，射啊射。射他吧，穿梭对手之间，独有约法像幻沙，欢呼声与赞美出于他的脚下，攻啊攻，快抢攻，射啊射，射他吧，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只有他。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飲食淘鑑。 世界杯嘅时间，大家都会食得可能多咗啦，咁一路坐喺度， 我都有， 好容易， 我都有食多咗， 系啊， 多咗。阿呢個度 睇波食嘢飲嘢都正常啊， 係啊，都正常啊。咁佢上半場都45分鐘，跟住仲要半場休息，半場休息你就啱啦。去下廁所啊，行開行埋，復下 message 啊。 有陣時啲球員受傷咧，一補時咧，依家補得好足 啊。係啊，我都想講， 我補十幾分鐘補時，即係個上半場踢50幾分鐘喎，哇，都誇張啊！ 係啊，係好誇張。其實你補時嘅時間已經夠你入波， 係啊。 而家夠你重新發動幾次攻勢。 琴日德國對日本嗰場。咁又睇嘛，好似保时保7分钟定8分钟、 啊。我初头仲以为系上半场德国队入波就系保时嗰个嘛，后屘先判咗原来系诈胡。 系啊系啊，所以都好几多时啊。所以你话喂睇波睇咁长时间，唔食啲嘢好难搞啊，系咪啊？ 系啦，咁之前都介绍过好多咧，就啱世界杯时候食嘅。咁今日咧就唔系啲，都系算得上系小食嚟嘅。咁但系就要花少少功夫、啊，因为大家咧就事先要准备咗一个嘅酱料先嘅。咁个酱料咧系。 整味餸的一個精華，係啦，靈魂之作嚟嘅。咁首先要準備大量的蒜啦，咁我哋將啲蒜咧就切粒。 系 咁啊，变咗蒜粒咁样啦，然后咧亦都可以准备定一啲，譬如烧烤酱啊，跟住准备定啲油啦，咁啊一齐倒落去啦，咁样。咁主要份量系点咧？譬如你当蒜头咧，我哋都系一个拳头一份啦，好似一份肉咁样，一个拳头咁大咁样。咁你就豉油就一茶匙，跟住咧亦都可以做俾啲油啊，又系一茶匙啊，咁啊生抽、蚝油同埋啲白砂糖，咁全部都系一茶匙咁捞落去，嗰啲味咧都应该够嘅。咁啊，如果你觉得唔够嘅，想整多啲嘅，咁你咪自己按住呢个份量咧，又再extend 落去啦，咁样。好啦，咁你捞下捞下嘅时候，发现咧佢都已经系可能会深色少少嘅一个酱料嚟嘅。咁我自己咧，其实更加会加啲。辣椒仔就切絲入去，咁如果唔食辣嘅朋友，咁咪唔好加咯，就係咁簡單。好啦，咁你個醬料就已經準備好啦。咁另外亦都要準備嘅材料係啲咩咧？先要準備咧就係洋葱，跟住要準備呢個粉絲，跟住亦都要準備定啲蝦。咁啊蝦咧，我自己就認為新鮮嘅當然係好啦。咁但係如果唔係嘅話，就急凍，急凍用翻嗰啲。有殼嗰啲咧，有殼嗰啲就唔好話急凍蝦仁就唔好要嗰啲啦咁，因為食起上嚟咧就有個殼喺度拎住都會開心啲嘅。 係啦，就會好過蝦仁有陣時咧，真係好蝦仁處理啊，因為嗰啲雪藏味咧好緊要，特別係即係有陣時大家都諗住只蝦大大隻咁啊，買嗰啲越南嗰啲虎蝦咧，但係就冇殼板咧，冇殼板咧就食落去啲口感啊，真係爭啲。 爭啲啊！所以就算你都係買越南嗰啲虎蝦咧，買有殼嘅， 有殼板好啲。係 啦，係啦，咁啊急凍鋪都有噶啦，咁嗰啲，咁你就買咗自己按住自己嘅份量啦。咁好啦，今次咧我都係用呢個氣炸鍋嘅。咁大家想象得到一個氣炸鍋，佢入邊咧個 size 有幾大啦？咁我亦都希望大家可以準備定一啲，譬如石屎嘅碗仔，嗰啲即係即棄嗰啲啊。因為有啲人好似我嚟整 cupcake 定係點樣嘅，咁嗰一類嘅 size 其實都已經。O、okay, K， 用石子做嗰只 系啦，咁你就可以放五个或者至六个呢一类嘅杯仔，咁喺嗰个气炸锅入边，咁啊先将头先叫大家准备嘅洋葱咁啊切粒啦，切咗粒之后咧就放喺呢一个嘅石屎底嗰度，跟住就铺平咗个底线，铺平咗佢之后咧，咁啊再加呢一个嘅粉丝。咁加粉絲就酌量啦，咁你自己按住自己嗰個份量咁樣。其實有少少似個 concept 咧，係似嗰啲蒜蓉粉絲蒸扇貝嘅。其實我覺得今次，跟住你就放咗粉絲啦，跟住然後咧就再將你自己準備咗嘅蝦咧，就放喺呢一個粉絲嘅上面，跟住咧就再將嗰個頭先準備咗嘅汁咧。就繼續咧放喺上邊，倒埋上去啦，加多另外再加多少少水俾佢，咁啊放入去嗰、那個那個氣炸鍋入邊，咁啊大概咧就160度，然後就可能15分鐘左右，12至15分鐘啦咁樣，跟住咧拎出嚟嘅時候，你就發覺咧好香噴噴啦，啲醬汁咧就已經沾滿曬喺嗰只蝦嗰度啦。咁而嗰個粉絲咧，亦都好好食啦。我自己都好中意食呢一類型嘅粉絲，因為索曬汁啊，入曬味啊。咁再加上咧，嗱呢個咧，佢我頭先就話整12至15分鐘啦。其實你可以準備咗啲材料喺上半場咧開波之前咧，就整一轉先。咁啊，先食一輪。然後到佢中場休息嘅時候， 再整一輪啊！ 再整第二輪，係啦，你可以整定咗，唔好拎佢氣炸鍋住先噶嘛。跟住去到上半場踢完啦，咁啊或者踢50分鐘啦，跟住你就入去哇廚房嗰度，再將嗰啲左幾盤咧就放入去個氣炸鍋嗰度，嚟多佢12至15分鐘，再嚟多一轉下半場咧，再食多一次，咁啊正啊！ 依家正啊！依家未有加時嘅。有加時啊，使唔使整埋第三 round？ 整第三轉啊！ 啊，真係有趣啊！嚇，射十二碼，第四 round。 第四轉 我的享樂時代。 正話小白講嗰啲叫做鹹點啊，都算係 係啊係啊 鹹點啊！我講下啲甜點啊，大家都知道 我聽到鹹碟 啊，鹹碟鹹點 鹹點。 咁但係呢一個咧。我真的不知道 落咗鹽嗰啲就叫鹹碟， 鹹碟，但我就不知道香港有冇啦， 唔好顛覆我細個認識嘅鹹碟喎、 啊，嗰啲鹹碟啊，唔係鹹碟，即係唔係隻碟放咗啲鹽嗰啲鹹碟， 嗰啲係光碟， 光碟唔係嗰啲， 就唔係鹹碟，係光碟。 但講翻啲甜碟，甜嘅。咁啊，話說我喺網上睇到呢一隻嘅產品，我唔係好敢肯定香港有冇，但我就覺得幾有趣啫。是雪糕嚟嘅， 即係嗰啲杯裝。咁最近咧，我即係我間唔中都會買啲雪糕擺屋企個冰櫃裏邊，即係以備不時之需咁樣噶嘛，即係想食下咁樣。咁我最近咧就反而反璞歸真。買翻一啲咧，我細路仔食嗰啲蓮花杯， 哦、 即係反而買翻嗰啲擺雪櫃，哦、即係最 我知道我知道 邊 啲係啊係啊， 嗰一隻反而哦，突然間想回味一下嗰啲舊時的味道啊，咁、 嗯、 買翻嗰啲擺屋企啦。咁但係咧，我喺網上咧就睇到呢一隻啊，日本嘅，咁究竟佢係乜嘢形式嘅雪糕咧？咁、 嗯、 啊，雪糕普通雪糕你食過啦，即係普通一隻味一隻味嘅食過啦。 嗯 兩溝嘅你都試過啦，或者有啲叫做柳紋嘅中間你又試過啦。咁佢呢只咧就話，哇！佢搞搞新意思。嗱，首先佢又係一隻一個杯狀嘅。咁、中間當然係雪糕啦。咁但係呢個咧就叫做薄荷朱古力味溝雲呢兩個雪糕。咁雪糕咧就雲呢兩味啦。咁、個薄荷朱古力佢放喺邊度咧？ 會放喺面啊，就係、是。 就係唔係放喺面、哦，所以我先覺得啊。如果譬如我哋食嗰啲薄荷朱古力，通常佢係喺面可能有一陣啦，或者有啲咧就係佢已經混合咗喺個雪糕裏邊，咁咧畢上嚟已經 係 啦。 仲有一種咧就係啲軟雪糕咧、一堆堆落去啲朱古力醬嗰度， 飲翻上嚟， 用好快速嘅方法咧去凝固咗佢。 係啦， 咁嗱嗰個咧已經有第二個 texture， 因為你會變咗脆皮雪糕啦，即係白啲咁樣講就是。 類近呢一隻啦、啊，但係佢又唔係咁樣玩法喎。 係係， 因為這個呢個咧就佢直頭買翻嚟一杯咁樣，即係要揭開蓋。但喺揭開蓋之前咧，原來佢就係中間裏邊就係雪糕啦。佢、旁邊即係、沿住呢個杯嘅周邊咧，就先落咗一浸嘅薄荷朱古力。喺個邊嗰度，咁啊中間再放一篤雪糕喺度。咁佢話你食之前點樣玩法咧？你要先要用好用力揸住個杯攣佢。 哦， 等嗰啲 你幾好玩喎、啊！ 等嗰啲薄荷朱古力碎咗， 係 碎咗之後，你先至打開個杯蓋，即係佢嗰個。嗰、那個杯已經唔係我哋普通用嗰隻 texture。 咁似以前我睇《未吉洋一》嗰啲咩二段食嘢方法嘅， 係啦，類近嗰啲啦。咁我話你首先你要無論你用點樣嘅力度都得，你大如果你想嗰啲朱古力係大塊啲嘅、你咪練一兩下咯。 係啊係啊。 如果你想佢再碎啲， 碎曬嘅， 練練到佢爛曬，之後先打開個蓋。然之後再用嗰個雪糕羹咧、你慢慢去攪拌佢，咁、你咪可以做到自己喜歡嘅質感出嚟。 呢、這個就係日本先有嘅，即係未傳到過嚟香港。 我就未喺香港見過，因為呢個我喺網上見到有人咧就話喺日本而家新嘅一個新興嘅玩法啫，即係叫做玩法 食法啦，或者 就係咁樣。你先要食之前咧。一雪糕，如果細個我哋咁樣攣個雪糕杯咧，阿媽鬧噶啦嘛， 鬧啦， 食啦，唔好玩啦， 食俾我嚟玩嘅咩？ 係啦，但係而家咧，佢就係要你專登要咁樣做，令到嗰啲朱古力碎，無論你想碎啲又得，碎好多亦得，用呢個方法俾你玩一輪之後，你先至慢慢再攞上嚟食。咁佢話你每一次食咧、都食到唔同嘅質感啦。呢個睇完之後，哦，幾有趣喎，好想試一試呢樣。 好快就會運到嚟噶啦，即係。通常日本興嗰啲嘢，我估一兩個禮拜到咧，就已經喺嗰個日本直營個超級市場嗰度會出現噶啦、 反而呢一個咧，我最有個即係最大嘅興趣，因為薄荷朱古力雪糕大家都食過啦。咁但係我最有興趣，究竟佢個杯係用乜嘢嘅質地做？點解可以俾你咁樣玩法？ 攣完一輪又唔爛喎、 如果點解話最初我食嗰啲，而家食翻嗰啲反璞歸真最原祖嗰啲蓮花杯咧？嗰啲係唔可以咁攣嘅。你攣多兩下咧，個底就爆㗎啦嘛。雖然而家都換咗。以前最早年代 好薄皮嘅嗰啲塑膠材料係啊。 啊，我講係塑膠啊，其實我哋僆仔時代食嗰陣時咧。是紙嚟嘅， 哦紙添啊， 直頭係成個紙杯嚟 嘅。咦，唔係、有兩劃分兩種、塑膠咧就是本地品牌做，依家啲外國品牌咧、都係用紙杯嘅，即係外國嗰啲雪糕品牌、即係 H 字頭嗰啲啊， 都用翻紙 嗰啲啊嘛，係啊，嗰啲係用紙㗎，係 啊紙嚟 㗎。M 字頭嗰、那個即係轉下轉下喐下喐下嗰啲都係用紙㗎。但是用紙先 original 喎， 但係而家我話傳統味道嗰啲最早期嘅時候，七十年代食咧就係紙杯咯，跟住之後就變咗就係好薄嘅塑膠杯，但係嗰啲杯你唔攣得，一攣咧無論紙又好或者而家塑膠咧就即爆噶嘛，但係呢一個咧就係俾你可以咁樣搓完撳邊，啊我好想試下， 哦我都想玩下， 點樣玩玩完一輪之後你再食， 係咯，等我整到啲朱古力好碎先。 是但是你練得多，你又驚會溶啊嘛，即係呢個有一個技巧咯。 幾、好幾好呢、這個佢 揾翻嚟又可以試試食食， 幾 開心大發現啦！